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方面，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华南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较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4点，升十系跌16点，总成交18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8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9点，跌7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0.8跌个六，美团点评69.85跌2.6，盈富基金27.55冇起跌，汇丰控股58.8升6毫。友邦保险79.5跌2毫，中国移动66.75升7.5，南方能源过六系升4.4，信宇光学科技115.4跌2.1，恒生中国企业106.7跌1毫。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1，英镑9.679，瑞士法郎7.902，澳元5.373，加元5.951，新西兰元5.045，欧元8.6585，每百日元对港元7.3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91。日经平均指数报21376点，升58点。港金现价报1397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40美元，卖出1489.8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学园街噶，就系加士居道去大角咀啦，近住佐敦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咁另外啦，受爆水管影响，高山道、北拱街、信用街来回方向啊嘅部分路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小巴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入口就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就挤塞，咁而广东道去码头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龙尾在佐敦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都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方向旺角，赤立角南路回屯处国泰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父母同仔女沟通嘅时候，记得 要保持冷静，心平气和，先可以继续对话。 先鼓励仔女去抒发感受，唔使急于发表个人意见噶。 细心聆听仔女嘅谂法， 再尝试去理解仔女嘅感受。 父母同仔女可能系会有唔同嘅观点同埋立场噶，唔应该勉强对方接受自己嗰一套。 当大家嘅情绪开始激动时，不妨停一停，冷静一下。 因为就算意见不合，都唔等于要互相敌对噶嘛。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 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咁啊嗱，天气讲讲先啦，热辣辣啊吓，因为咧真系明明已经九月。近 立咗秋噶啦， 秋噶啦嘛， 嚟紧中秋节添， 系咯，好快中秋噶啦， 仲话嚟紧呢个礼拜五嘅中秋节系最热嘅中秋节，34度啊！ 不过 呢几年其实个夏天都真系一直都可以去到11月，其实大家都真系仲系着住 T 恤20几度咁样噶， 系啊， 所以而家咧就30度嘅酷热天气警告咧就响度噶吓， 系啊，因为我有妒忌啊，先翻嚟我同我两拍档讲，唉，我老婆点解对你哋咁好嘅真系， 唔好咁讲， 我都唔明点解你好似搞到佢冇份，你冇份嘅咩？ 都唔系俾我嘅，好似 你已经喺屋企有喺度噶啦嘛。 好挂念你哋啊！ 你可以咁嘅。 冇啊！我哋人品好啊嘛，我完全唔 就 系 呢下 我先至 问 你， 明白？ 又嚟多谢，又嚟要多谢， 每人都笑啊！ 真系人品好啊，真系。 诶，你 排分我都唔知好唔好啊，真系啊，真系。 冇你份就唔使紧要啊，你唔使担心我哋。 我排分系好好噶。 多谢 Winnie 啊，因为咧佢又好有心去支持小店咁样，所以咧佢特登去买咗一啲咧，即系 有 月饼 咯，我见。 有饼啦，系啊，啲特色嘅饼啦。 呢个月饼同埋 我都睇唔到系咩嚟噶。 系啊，好得意啊！即系可能网上面你都有留心过咧。譬如佢可能话嗰只猫咧就会有某啲动作嘅， 系啦， 即系做啲嘢嘅，做啲咩你自己睇啦吓。啊，应该咁讲，佢系一个好有系咪嗰啲啊，好有 principle。是不是这样讲的，做人很有宗旨。 是啊。 这只猫做人是做猫很有宗旨。 那么好啊，希望读其他不同的人类做人都要有宗旨。 是咯。即是这些是不是可以叫做 principal cat? 哦 ,ok。 我要 check 返佢个英文是不是这样，但如果你直接的话就是啦。 是啦，我这样讲啦，是啦。咁一个啦。同埋佢有啲特色月饼面囉。即是佢写唔同嘅字句喺度呢。 好笑，而我哋平时买月饼呢系特色嘅月饼馅 㗎 嘛。 是啦，是啦。 你而家系个月饼面。 是啦， 是啦。即佢呢啲摆明系肤浅嘅外在味咯， 啊呢、這个啱噶啦，唔肤浅噶， 咪送俾大家，定系得内在味嘅朋友咯。 封面嗰四只字啊， 咩啊咩肤咩啊， 肤浅啊， 肤浅啊，一定要肤浅，人哋有个帽先可以做到呢个饼嘅。 唔系所谓肤浅啊，外在味啊嘛，啱噶啦，你哋两个本身有内在味， 我啱啱想讲你都系， 唔好太妒忌，我咩都有，两样都拥有。 系啊，咪同埋讲得啱嘅，即系之前有做过几年自制嗰啲月饼咧，都 有记得噶。 系啦，其实嗰个。帽咧就好紧要嘅， 梗系啦， 因为点解咧？咩叫模范模范咧？ 系啊，咪就是、因为跟住个帽嚟跟住做咯。 因为你以后整饼嘅时候咧，大家有玩过都知啦，你系菱形嘅菱形，四方嘅四方，你有嗰啲咩啊花纹啊，嗰啲莲花样嗰啲咧，出到嚟就咁啊，嗱，系好好嘅，因为咧。 從一個好嘅角度講咧，保證一式一樣。 係， 就連我雞手鴨腳咧，個餅咧做出嚟都一樣嘅，因為都吸落去啫嘛。 係 係啦，當然出到嚟究竟個面粉你多定少咧，就手藝啦。 實定硬實定軟啦， 實定軟啦， 係啦係啦，呢件事啦，仲有 個 模係 一樣嘅，所以咩叫做模範模範咧，真係好緊要啊咁樣。 係 模範好緊要。 啊， 罗范都好紧要。 哇，佢睇， 唔系我真系好想话个模范，如果做得唔好嘅话咧， 嗯， 好危险嘅。 嗱，理应咧，如果作为一个前高官啦，咁应该系模范生嚟噶嘛，理应系咪？啊，但系佢呢个模范嘅话，好似煮窿咗，我自己就觉得真系。 我又戴定个头盔先啦，呢个真 系都话俾你听窿咗噶咯。 系啊，范超 系 咪？我哋又戴定个头盔先啦。嗱，今次真系唔系讲政治啦。 喂，呢个我 今次系讲紧系家长好关心嘅。子女福祉喎，呢個 我覺得呢個係公義喎，直情係， 即 係呢個唔係政治嘅議題咁簡單啊！ 即係特別係我哋直播室有媽媽喺度， 係 又有爸爸喺度， 嗯， 我聽到我都驚嗱。然後呢個咧嗱，潛在嘅呢個危機人士， 我點解危機？你小心講嘢啊！ 你啊， 嗱你啊，可能就成為咗佢指控嘅對象嚟㗎。 點解啫？ 我 有咩啊？ 你有冇傳說中嗱食月餅唔緊要，有冇呃蝦條啊？ 冇咩吓，你讲清楚啲。 热气啊，你知道而家好危险噶呢 件事。饮凉茶咯，咁 系啦，唔啱噶。 其实佢有嘅，佢早阵 佢有啊， 佢未好嘅，喺角落头嗰度有粒暗 疮。做乜嘢啊？ 一个礼拜啊， 我发少少妆先，唔好意思啊。 我以为原来就佢呃咗啲虾条嚟食咁样。 咩啊？ 嗱，我哋真系嗱，我系好严正。我琴日听完佢喺我哋香港电台 back check 嗰个 channel 讲完个新闻之后咧，我觉得太离谱啦。我唔系话佢离谱，我系觉得。呢個世界有啲咁離譜嘅事發生咗， 但係冇人知喎， 冇人知，太離譜啦！ 你知唔知啊？ 另外一個咁佢知嘅，即係佢朋友個朋友個女啊嘛， 佢個仔個同學個同學，或者佢個仔嘅朋友嘅朋友， 係啦，即係總 之就係 佢話係真噶嘛咁樣。但係我覺得另外一個好離譜嘅就係， 我信佢。 如果你係一個高官，你見到一件咁樣嘅事情發生，當你嗱佢好肯定話係真係有發生噶嘛？你点样可以唔走出嚟保护一个14岁嘅女仔？ 冇错啦，我最嬲嘅系呢样。 喂，同埋你谂下，唔系保护一个女仔，如果真系有一班咁样嘅人做一啲违法嘅事，对一啲即系16岁以下嘅女士，对佢哋有一个唔规矩嘅行为嘅话，作为一位女士又好，一位妈妈又好，一位高官又好，一位行政议员都好。你点 作为一个人啦，系咪？ 系啊，你点可以唔绳之于法咧？尝试将佢哋，我哋相信警察噶嘛，系咪？ 我哋要用英文，我哋用英文同佢翻译。 要保护个证人啊！ 系啊，我哋用英文同佢翻译咧，呢个罪行叫做咩？叫做 bad 11啊，系咪咁讲啊？衰11， 系啊 ，bad 啊 ，bad 啊 ，bad 11啊！喂，真系噶，我琴日睇完之后咧，嗱。我哋好多人都梗系信佢啦，佢官嚟噶嘛，我哋有大信大。 同埋佢讲到话系佢嘅仔嘅朋友， 我哋一定信佢。但系 佢原文引述系咁样讲嘅 ：I think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is is a true case。系啦，我相信我哋已经确认系真有其事。 真有其事就应该系真系要去报警，唔系就讲出嚟咁。 但我想话 ，I think 咧 咩啊？ 其实同 I believe 系唔同噶嘛，嗬？ 我唔知啊，佢讲嘅 嗱真系争好远噶啦。I believe 先。我相信 ，I think 咧， 但系佢亦都有 ，We have confirmed， 我哋已经确实咗 啦。但系你谂下，两样嘢咁讲，我谂咧，我相信咧，呢个系真嘅。 我唔知啊，总之 我谂咧，我确认系真嘅。我谂真 系， 系咯 ，I think 啫，你明唔明啊？ 我哋播首 I believe 啦， 系咯。 但系佢冇 I think， 佢只系 I think，I confirmed 真系嗱，所以我哋唔明啊，因为咧，我哋觉得呢个指控好严重嘅， 好严重啊！ 因为喺呢件事上面咧，我哋绝对唔会因为咧。佢讲紧系话咩？嗰个系示威者，话知佢系示威者定系撑警人士？ 都好啦 喂，难道净系示威者先系犯法咩？因为如果佢系未满十四岁，未满十六岁啊嘛，佢14岁嘅话， 系啊， 话知嗰个系示威人士定系啊嗰啲系撑警人士一样都系衰嘅。 而当中咧，唔单止牵涉到咧就十四岁以下嘅女士啦，仲牵涉到咧就系有酒精同毒品啦，因为有讲到有酒精同埋大麻啊嘛， 系啊， 而且嗰个对头人啊，即系而家嗰个疑似佢话有好几位，好似七位啊嘛，系咪？ 佢话有好几位啊， 系啊，咁所以你谂下啦， 讲实几多， 唔止系一个，唔系一个单一事件添，咁重要嘅时候，如果作为一位人啦，系咪 知道去唔去，即系 嗱，咁我估佢又唔系自己就可以走上去击鼓鸣冤嗰啲嘅，但系如果你是一个咁有社会地位嘅朋友嘅话，你亦都咁有影响力，讲嘢咁有说服力嘅话，系咪应该要试下说服嗰位嘅妹妹，起码？ 是不是需要做个好啲嘅身体检查呢？佢仲讲到系有堕胎出现嘅，即系讲紧嘅所有嘢都系咧，我哋平时列为咧十八禁嘅，即系一啲好 controversial、好富争议性嘅议题嚟嘅。但竟然可以就咁喺个节目度讲完唔跟进嘅话，咁磨咗咗拗头。 同埋咧，嗱，阿田嗰阵时，你有冇谂翻咧？如果喺学校咧发生呢啲情况咧，嗰阵时我哋有印象咧，就大家都读过书啦。如果咧学校咧校园里边咧有呢啲咁嘅女同学，你话哎呀，即系同个男同学咧乱搞男女关系，跟住出咗事咧，老师通常系点处理嘅？ 通常老师唔知噶系嘛？ 唔系嘅，有阵时老师最后会惊动嘅，因为咧缺席唔翻学咧。嗰阵时我记得嘅，我哋有 家长咯。 系啦，一系就见家长， 一定要见家长，因为睇下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啊嘛。报警与否，咁多数都会报警嘅，因为家长知道吓、你搞我女，我仲唔同你死过、啊？ 系啦，同埋咧，我印象中咧，老师咧，如果佢觉得未系去到一个可以公布嘅阶段咧，佢唔会同全班同学讲嘅。嗰阵时咧，我好有印象，我哋读书嘅年代咧，即系唔知中三定中四咧，有个女同学咧长期都冇翻学。嗰阵时你知唔知好多留言嘅？真系咧嗱，大家读个书，好多留言嘅，即系你话除非个阿田嚟嘅啫。你就知道佢家規好嚴冇事，係啦， 佢自己都守得住嗰條道德嘅底線。 係啦，你最多知道佢咗同學打機，但係因為 同埋都好信、好放心嘅。 係啦，但因為其他女同學咧，嗰陣時我唔知啊，大家就有啲曳咧，就喺度流傳就話：喂，聽講咧，佢係因為咧搞大咗個肚啊！嗱，好快已經傳呢啲嘢喎。咁但係咧係學生自己傳啫嘛。老師我好記得嘅，老師佢係有同我哋開過一次早會，佢話咧，佢覺得大家好唔負責任。佢話：你哋不停喺度咧，咁樣傷害呢個女同學。佢話佢會翻學校噶嘛，佢唔係退學噶嘛。佢話你如果你咁樣嘅話，呢個女同學以後點同大家喺度上堂？ 係。 佢話咧冇證實過呢啲嘢咧，佢話我哋係唔會同大家講嘅。咁去到最後咧，其實佢真係冇 confirm， 因為某程度上係私隱嚟噶嘛。 我當然啦，如果你亦都唔可能話俾你聽佢發生咩事。 你點會同全班同學講話？係啊，阿陳小美咧，佢係大肚啊，佢俾個男同學咧呃咗，而家仲去咗墮胎添。佢下個禮拜翻學噶啦，大家記得好好對佢。佢咯，唔会噶嘛，咁所以咧，嗰阵时我哋觉得咧，就系如果真系有发生咧，老师都唔会贸然讲。我谂除非咧，就系佢真系非惊动大众不可， 或者 处理咗啦。 即係嗰啲傳聞啊，啲留言啊，越講越過分嘅話咧，老師需要控制住。 係啦，佢先至會嘅。咁但係我諗嗱，即係佢做個教統局㗎。我諗佢呢個做法一般老師都唔會咯。你諗下，如果你而家等於咧，就係呢個老師走出嚟同42個同學講：各位同學，我證實咧，我哋班裏邊咧有個女同學咧俾人呃咗蝦條。不過咧，我就唔話俾你聽係邊個，我亦都唔會咧話俾你聽係邊個呃佢嘅。你哋自己小心啦嚇，咁樣會唔會咁樣？哇！你听完，如果我有啲同学听到之后话，吓唔系喂老师，你唔话俾我听嘅，我好惊嘅。你知啦，我男同学都惊噶嘛，因为会唔会有女嘅呃我噶咁样？喂，真系可以 呃咗我上车啊！ 呃我上车，我惊嘅。喂，嗱，你讲完又唔交代，系咪先？大家熬噶嘛，惊嘛，同埋。我覺得最驚就係啲人如果追問嘅話，老師你會唔會係收到長輩圖嗰啲留言啊？ 點解説先？ 喂，如果係，因為其實而家好多長輩圖流出嚟咧，話嗱佢哋真係噶，佢哋真係會有好多好淫亂嘅男女關係噶。 有啊， 但係啲長輩圖你即係知道可信性 嘅。嗱，我又覺得冇問題喎。有任何嘅圖擺出嚟嘅話咧，即係大家未揾翻個歸根究底，究竟嗰個係唔係事實嘅真相咯？ 係啊。 但係如果你擺低咗咁大個炸彈出嚟嘅話，你唔提供任何嘅證據嘅話，咁我就真係拗頭啊！ 唔係，同埋我認真嘅，即係家長咪都要同翻你啲仔女傾嘅， 認同， 即係係啦，就唔係話哦避而不談，唔係可以咁樣。咁因為即係始終都你要保護佢哋噶嘛， 梗係啦， 小女孩子。咁真係有啲咩事嘅，真係我覺得家長要行出嚟，同埋真係要去報警咯。 係冇錯。 嗱處理中態點樣情況就之後嘅事，但係又唔係齋講，跟住就我保護佢，咁其實個保護唔到佢喎。係 啊。我想咧，學校都會叫大家咧，喂，唔好咧，即係聽風辨事語。即係如果咧，英文咪有個 hear say 噶嘛，咁你都唔好 hear say。而家聽三個，你聽咗三個咧，即係 佢又好肯定喎。 係啦，即係咁係咪即係點啊？呢啲叫做確認的留言， 咪都係一個總結啦。即係最緊要你要保護住年輕嘅朋友， 係啊，真係 係啊。咁如果有呢啲咁樣嘅事情發生嘅話咧，梗係要啦，將佢指正啊，同埋要好好保護自己。 唔应该咁轻易就即系俾人呃呢啲嘢嘅，真系唔啱嘅，离晒谱真系，系咯，会谴责紧嘅真系， 啱啊， 太过分。如果呢件事系真实嘅话，真系啊。 我一直以为。 情充满各种耳语，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再多再多次，生活中渐渐苍白，渐渐苍白。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的心传真。这每一天淡去无痕迹，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的心传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爱你。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定不知道何时能平息。流言转来转去，我相信你的心纯真如往昔。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周慧敏林龙船啦，留言啦，喂，以下落嚟咧，你觉得我讲嘅呢个新闻咧，会唔会系留言嚟嘅咧？ 讲嚟听下。 有烧鹅月饼， 烧鹅月饼、啊， 你觉得系咪留言咧？ 唔留啊，其实你话榴莲月饼， 好留 嘅 系， 好留嘅， 好留啊，应该系。喂，榴莲月饼真系有、啊， 我知道 啊。所以你话如果呢个都可以有嘅话，我咩系可以冇？ 系啊，而家冇嘢冇可能啊。讲紧嗰啲馅饼啊，即系月饼里面嘅馅啊。 你谂下，有阵时譬如我礼拜六做咗个活动，佢就系话其中一个月饼咧，就系嗰个糖水啊，有芒果嗰个咧，杨枝甘露。 哦、 你谂下，连糖水都可以摆到个月饼入边度啦。烧鹅啫嘛，成只摆入去连骨都得，我觉得。 系真系，因为月饼都可以摆到咸蛋，摆到金华火腿，摆件烧鹅有乜问题？ 其实我而家咧，即系谂翻转头，第一个发明挤个咸蛋黄，同埋你俾我嗰个五仁火腿咧，即系挤嗰啲嘢落去咧。其实边个谂出嚟嘅咧？ 你嗰个五仁火腿俾我阿爸偷咗，又唔好话偷嘅，系唔怕我同我阿爸分享嘅。 我招工我仲未开嚟食，系啊，我仲系克服唔到个心魔真系。 系啦，尝试下啫。 所以其实你谂翻转头咧，而家你听到咩烧鹅月饼咧，觉得好古怪咧。咁几百年前啲人如果塞嚿蛋黄落去。 你都会觉得边个谂到啊？蛋黄塞个饼 咩蛋黄兼加埋莲蓉又咸又甜 啊？系 啊， 边个谂出嚟嘅咧？其实有冇考究到 咧？其实我已经唔需要答，我绝对相信 你 有烧鹅肉 嘅。 咁我想问一下，但系佢入边除咗烧鹅之外，仲有咩肉？即系有啲咩嘢嘅材料系咪都白莲蓉啊？嗰啲 咁咧，当然你知道你估到系边间啦，咪就系啊 Iron Man 嗰间咯。 系 啊 ，Iron Man 嗰间， 我以为你屋企附近嗰度出添。 佢咧就因为呢啲都要集团式先容易做到嘅，即系佢系整咗个咧烧鹅果仁叉烧月饼。直情系一个烧米拼盘嚟嘅， 哦，即系其实咧解开佢咧，其实可以加碗饭，跟住你可以有一碟烧米。 我觉得真系咁样，系啦，烧鹅 或者你硬碎佢捞饭， 唔系，或者可能佢同你拣咧，诶，烧鹅要饭咧，意粉薯菜定系要饼皮啊？ 叉鸡烧鹅 系啊，咁佢里边咧就话会有呢个烧鹅啦，同叉烧啦，再捞埋啲咩果仁啊、榛子都有大佬啊， 系 啊，合桃啊咁样嗰啲咯，咁啊，所以捞埋喺里边啦。咁然后咧有另一个咧就系有呢一个 油鸡叉烧啊， 另一间饼铺咧就推出樱花虾咯。 哦 ，OK， 即系都系等于有啲虾米喺里边啦，咁样。咁然后有一个就之前讲过啦，即系嗰个上教叔叔咧，就有佢就有鸡丝喺里边咯，香辣鸡丝咯， 香辣添。 系啊，其实如果咁计嘅话咧，雪糕都真系唔奇呢啦。以前啲长辈话接受唔到雪糕月饼，而家俾你拣啦，有烧鹅，有鸡丝，有雪糕，食边款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上周末机场和港铁受到严峻挑战，有人提出堵塞机场，但经过当局详细部署，应对了今次挑战。当日机场运作畅顺，不过在游行之后，有激进人士暴徒大肆破坏多个港铁车站。机场和港铁是香港命脉，他在事后感到心痛，呼吁不要再使用暴力破坏基建，不能够讲话因为设施没有生命就可以肆意破坏。林郑月娥朝早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港铁车站受到疯狂式破坏已经远超反对修例和示威诉求，强调暴力升级和持续发生不能解决问题，重申社会要停止暴力，回复秩序。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对于近日港铁车站设施被破坏提出谴责，他说前线员工会尽责抢修。林伟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公众对于修例有意见，应该从正常的途径发泄，不应该发泄在港铁职员身上。工会有向管理层反映问题，管方有回应，但是工会认为不足。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同一节目说，不想见到前线港铁员工变成磨心，他形容港铁在初期的工作被赞赏，但是八月中是转捩点，警方在车站施放催泪弹，以至到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等事件之后，港铁取大变化。他认为港铁现时成为了政权的工具，公众对于政权的不满就转嫁到港铁身上，导致对前线员工不公道，而运动的原意并非针对港铁。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在香港时间清晨5:53和6:12在平安南道驾川市一带向朝鲜半岛海东部海域发射两枚不明飞核体。飞行体飞行距离大约330公里。南韩表示，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飞行物的具体参数，又说北韩发射飞行物对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毫无帮助，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试射行动。这个是北韩今年第十次发射飞行物。而在发射飞行物之前，北韩表示愿意在月底和美国举行工作层面的谈判。朝中社引述副外相崔善基的声明说，北韩愿意和美方在商定的时间和地点就至今讨论过的议题展开全面对话，亦都相信美方会拎出符合双方利益而且北韩能够接受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留意到有关声明，话会谈是好事。美国国务院就说目前未有会议消息已公布。英国国会下议院再次否决首相约翰逊提前大选的动议， 动议获293票支持，仍然远低于需要获全体650名议员三分之二支持的门槛。国会将会休会五星期，约翰逊投票前强调不会再向欧盟提出延长脱欧限期。工党党魁霍尔宾就重申，除非政府确保不会硬脱欧，否则不会支持提前大选。下议院亦都通过要求政府公开无协议脱欧的相关评估文件，以及官员之间对于暂停国会决定的私人通讯。另外，自2009年起担任下议院议长的帕尔勤宣布会下个月辞职，不再担任议员或者议长。帕尔勤因为多次容许议员在脱欧议题上取得国会议程的控制权，引起保守党政府不满，但帕尔勤解释只是履行议长的角色，给国会有发言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53点，啱转咗。恒生指数系报26652点，跌28点，总成交27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0点，跌9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0元，跌2.4；盈富基金27.5，跌5仙；美团点评70.55，跌0.9；汇丰控股58.9，升7毫；友邦保险79.6，跌1毫；中国移动66.45，升4.5；中国铁塔1.86，跌4仙；信宇光学科技114.7，跌2.8。中国铁塔1.86，跌4仙；南方能源1.49，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07.4，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6，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116，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1360点，升41点。港金现价报1397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09美元，卖出1489.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由于何文田有水管爆裂，高山道北拱街和信用街来回方向的部分路段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小巴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旺角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老爷，老爷，你唔好咁啦，俾夫人知道，不得了噶。 话咩啫？灯米梗系一家大细一齐猜嘅啦。 波盛 trader 咧，子豪访问咧， 整紧噶啦。 喂，子豪，你知唔知个世界上最烦嘅女人系边个？ 唉，呢刻天仪咯。 喺我面前讲我啊，世界上最烦嘅女人系边个啊嘛？ 唔系，我哋猜下灯米咁样啫嘛。 系，咁个答案系咩啊？ 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阿道夫艾希曼，一位逍遥法外15年的纳粹分子，在耶路撒冷的公开审判入面，他声称自己只是执行职务，不需要为大屠杀负上任何刑责，甚至说自己是反对暴力的。 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用血腥的方案或者禁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艾希曼的自辩到底是事实还是是谎言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真的再次要多謝豪仔的太太 Winnie， 她真的對我們很有心，訂完這個文蛋油，跟著就又有月餅又有餅，是真的很有心的。不知道我這個拍檔又對這位太太有沒有心呢？會不會月我想說有沒有每中秋節都帶著太太出去賞個月，跟她吃一餐好的？是啊，因為她真的對我們愛屋及烏，愛個老公兼愛她的拍檔，是真的很有福氣的。我們有請，哎呀，我們今年中秋節收到很多很多中秋禮物的，是來自曾志豪家的曾志豪。 冇嘢， 唔系嚟自曾志豪咯，我想话嚟自曾志豪， 嚟自曾志豪屋企嘅曾志豪， 唔系，所以我想有请曾志豪啫。 你唔可以话佢错晒，但系佢个逻辑真系，哇， 不如你都系食月饼算啦，系咯，我都即刻想攞我只猫嚟对住你啊！ 我俾翻我嗰个月饼你啊，咁样， 唔系你俾翻你嗰只猫， 中秋节快乐，唔好嘈交啊， 和气生财， 今日呢？空头可细，想同大家讲个成语嘅故事。吓、啊，讲嗰个主人翁呢，就系佢啦，成哥啦。琴日大家都听过成哥讲嘢，唔知道你明唔明佢嗰句说话个典故系咩呢？佢其中一句系咁讲嘅，希望呢啲执法人员、执政者就对我哋未来嘅主人翁。 即是主人翁啊， 要猛嗨一面。咁究竟猛嗨一面嘅典故系点样呢？我哋揾嚟 IYY 成语荡画廊嗰个博士同大家讲下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哦 ，sorry， 呢个系每日一字嚟噶。好，我哋而家同大家介绍一下先。究竟咧呢个猛嗨一面咧，其实佢嘅成语典故系嚟自边度嘅咧？哇，原来望一望咧，哇，好耐年前啦，系嚟自《史记》嘅《殷本纪》。各位同学跟我读一次。《史记殷本纪》系啦，本来个成语唔系叫网开一面，系叫网开三面嘅。吓，系咩意思啊？哦，话说咁样嘅，当时咧就有呢一个商朝嘅创办人啊，呢位 CEO 咧，佢就叫做成汤。大家跟我饮一次，跟我读一次，成汤系佢一个非常之温良、宽厚嘅人君嚟嘅，爱民如子，甚至乎。就连一啲飞禽走兽，佢都咁爱锡嘅，点解咁讲呢？冇，当时咧呢一位嘅商汤系啦，佢就有一次咧见到咧有猎人出去出巡嘅时候咧，见到有猎人咧就喺个原野里边咧就架起四面嘅天罗地网，即系你好似去陆运会度咧，见唔见到啲人掟圆球啊？你咪有个好高嘅网咧围住嘅，惊呢个圆球掟死人啊嘛！佢就围住咗呢个天罗地网啦。而当时嘅猎人咧就同个天喺度祈祷啦：，哈，苍天啊，无论系天上飞嘅定系地下爬嘅，总之嗰啲鸟兽虫鱼全部都要跌入我个网里边。 都合理啊！猎人打猎，梗系想一网成擒，系咪先？你去赌钱啊，你都希望大杀四方啦！你点会啊？三方即系唔会杀埋自己嘅，你梗系唔会即系想放过任何一家噶。你问下呢两个拍档就知噶啦。谁不知商汤走埋嚟嘅时候，佢就同佢讲啦 ：Oh my God！ 猎人，你咁样做，咁咪即系赶尽杀绝。于是乎，佢就下令将呢四个网收起三面，留翻一个网。然后咧，佢仲要教个猎人咧，就点样同个上天祈祷啦。佢话：我教你讲，你应该咁样同个天祈祷。如果想逃去左边嘅，就向左逃；如果想逃去右边嘅，就向右逃。只有唔想活命嘅，即系话你唔想生啦，哎呀，想沉死嗰啲，先入我个网里边啦。四方嘅诸侯听到呢件事就话啦：，哎呀，我哋嘅 CEO， 我哋嘅首领真系好仁慈啊，可以将呢个仁德咧普及去到禽兽里边啊！你谂下，本来四面嘅网，真系你喺红馆开四面台，佢而家同你讲话唔好啦，三面都撤走个网佢，喂，你要俾人飞得啦先得噶，你要走得啦先得噶，留翻一面网好啦，真系走唔到嗰啲咧，入咗呢个罗网里边咧，真系我堕入罗网，系啦，你净系得翻嗰网咧。咁咪好囉。咁后来呢啲人就话呢，网开一面呢就真係代表呢係宽宏大量，对于犯错嘅人可以从宽处理。咁咪本来叫网开三面嘅，因为收埋咗三面网㗎嘛。后来就将佢调转浓缩呢，就係网开一面淨係得返一面网咁解嘅啫。又或者你可以调返转四面网，你咪留返一条路俾人走囉。如果你从一个呢可持续发展嘅生态角度呢，都係啱㗎喎。知唔知啲人打鱼啊，或者即系捉野兽嗰啲都系咁噶？喂，如果你咧全部网都即系网网捞、网网捉嘅话咧，咁呢啲鱼咪冇晒咯？咁你就算以后想捉嘅话咧，都冇机会嘅。所以你见而家嗰啲咩休渔期啊，或者拖网捕捞嗰啲咧，喂，佢都冇理由一网打尽噶，留翻条生路俾人行先得噶嘛。同样道理，打牌啊，你下下猪到个下家一动都冇嘅，下次都唔同你打啦，系咪？咁所以你得些好意就需回手。所以我哋翻翻嚟啦，阿成哥，佢点解呢？响呢个时间叫你要网开一面呢？你自己谂下啦，因为讲得太多咧又唔好嘅。总之我就听完你哋讲完呢个成语嘅典故，你明几多嘅就明几多啦。我唔讲咁多啦，拜拜。 风头火势。其实咧，真系又要再赞下呢一位拍档，佢明明已经系身娇玉贵上晒岸，佢都系一个老前辈，估唔到佢亦都会有不耻下问，重拾呢一个学堂嘅嗰种学习嘅气氛，继续喺度钻研呢一个剪带、编辑、修饰、混音呢一啲。咁一手一脚嘅前线功夫，我哋真係要俾一大大力嘅掌声佢。哪怕琴日佢搞到成个二台嘅同事一头烟都好，佢都係可爱，佢都係可敬嘅，佢都係值得學習嘅。我哋又请噔噔噔噔黄耀學啊。 其实我好后悔嘅，点解我要諗一个咁样嘅新嘅环节，搞到自己好似癫咗咁样啊！琴日咧晏昼公司剪月底，剪到五点几，因为已经去到一个崩溃嘅状态啦，我冇嘢可以再塞到入个脑度，同事都叫不如你走啦咁，翻到屋企食完晚饭又再剪过，但我相信只要我肯剪嘅话咧，我嗰条肠粉一定可以剪得好靓噶， 只要有恒心， 铁柱。 剪带迟早都会有 羡慕金啊！ 到你博一下乱啦，只要有恒心，佢剪带会点啊？ 哦，只要有恒心，你剪带都会登，都啲登嘅登。耶！ 犀利， 老祖宗， 哎、 果然系秘祖啊！ 前辈即系前辈啊，即系要讲嘅嘢阴劲啊！ 我想呢每一个人呢都可能会有一啲呢过人嘅能力嘅。可能自己呢未必会啊觉得冇乜所谓好碎料啫好小事啫咁样。但有一啲人呢有一啲过人嘅能力。其实我觉得同超能力系有啲近㗎啦。有一啲人系有一个过目不忘嘅能力嘅。即系你睇一次立一立好短时间呢你就可以记低晒所有嘅嘢。嗱我睇电视剧呢有一套外国嘅电视剧呢叫做 Suit, 咁系有一位嘅男主角呢佢系立一立咦就可以睇晒成本书嗰啲咁样而佢系记得㗎喎。即系呢一个能力我成日都会觉得系咪真系有㗎咁样。原来真系有㗎。喺日本嘅东京呢有一位嘅男士呢佢就有呢种过目不忘嘅技能㗎啦。不过成日都会话啦你有几多技能都好啦你用一个好嘅方法去做嘅话呢係可以帮到所有嘢嘅。但如果佢将过目不忘嘅技能呢攞咗嚟做一个偷窃嘅行为嘅话呢咁就梗係唔好啦係咪嗱佢就立一立就会记得㗎啦。所以呢佢就做一位收银员嘅。佢呢就攞咗顾客嘅信用卡每一次呢即係要埋单嗰陣时咁样啦。佢用短短几秒嘅时间佢就可以记低嗰个人信用卡嘅号码啦有效日期啦等等唔同嘅资讯仲有安全码咁样啦。到到佢返咗屋企之后呢先至会将呢啲嘅资讯呢记喺佢嘅笔记簿里面。咁经过咗一定嘅时间啦佢呢就已经喺个记事簿里面呢写咗有超过1300张唔同信用卡嘅资料。咁如果我话佢最终俾人拉咗嘅话就因为呢佢就攞咗呢啲资料之后呢虽然就过目不忘即刻可以返到屋企之后先至抹得低呀吓。佢呢就用网络啦即係有信用卡啦嘛就去做一啲网络嘅购物嘅。唔单止呢就满足咗佢生活上面嘅一啲开支之外啦更加去到一啲海外嘅邮购网站度买商品跟住呢就用二手价钱呢去换取现金嘅。最终呢警方呢就拉到佢啦就用一个非法盗刷信用卡嘅罪名啦，将佢逮捕咗嘅。大家咧，好多日本嘅朋友咧，睇完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咧，都觉得，哎呀，点解要系咁啊？咁浪费嘅，明明啊，你有一个即系天赋俾你嘅，即系真系天生异品啊吓，有一个天赋嘅才能，唔系个个人都有。但系如果你谂歪咗，攞出嚟咁样用嘅话咧，咁就真系嘥咗啦吓。过目不忘，唔知道大家喺你哋身边有冇认识一啲过目不忘嘅人咧？如果系嘅话咧，我谂。都是一件好事嚟噶，嗬！风头火势，我呢位嘅拍档绝对唔系过目不忘，佢有阵时过目系即忘嘅添，系啊，咩都会唔记得咗。我发觉我哋直播室里边三个嘅拍档咧，都系有呢一个嘅才能噶。咦，我哋三个都过目即忘，咁系咪即系我哋一个好好嘅拍档咧？定系我哋要揾翻一个其实可以记得少少嘢噶？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我唔信你哋打牌嘅时候。 啊！咁我记牌几叻噶， 咪系咯？ 唔系，我咧成日记住上一铺牌嘅，跟住其他嘢记唔到咧。 上一世啲嘢都记住，冇得罪佢啊！ 嗱，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听过咧屋企人啊，又或者朋友咧有一啲古法嘅偏方噶，即系话可以咧医到一啲头痛啊、失眠啊、皮肤痕痒等等等等啦吓。如果有呢啲偏方嘅话，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啊，有冇效用咧吓？嗱，早排咧我咪喺白毛禁忌环节里面咧咪讲过咧，啊古时人咧如何避孕嘅，用好多真系好多佢哋嘅方法噶嘛。嗱，如果而家仲有人试嘅话，只可以话俾你听，佢真系好勇敢咯。嗱，唔系话唔信偏方嘅，但系真系要有科学根据啦，同埋你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先好试嘅。咁喺大陆咧，就有个男人咧，佢近排咧就因为耳仔痛啊。耳仔痛点啊，令到佢失眠。咁样相信好多人咧都对于痛啦，同埋失眠咧都试过令到自己好烦恼嘅。我佢仲要痛到失眠瞓唔到咧，咁点算啊？咁佢咧就同一般人咁啦，佢就上网去揾一啲解决方法啊，俾佢咧就揾到一个佢认为可行嘅方法，于是咧就走去试。 喂，系啲咩方法啊？我好朋友屋企人咧都试到痛到瞓唔到啊！快啲讲啊，系点样啊？咁 啊！个大陆男人咧就睇到网上面有一条片咧，就教人用大蒜吓，即系蒜头啦，塞入个耳仔里边就可以杀菌消炎啦。系因为点解佢耳仔痛啊？就是、因为佢耳仔发炎啊。我食极止痛，佢有睇医生嘅，食极止痛药咧都唔得，所以佢先走去揾下呢啲方法嘅啫。咁啊，嗰条片仲话咧吓，大蒜咧系有 一个叫做大蒜素啊，系啦，就系、是、一啲即系物质啦吓。咁大蒜素咧就除咗可以杀菌消炎咧，仲可以医佢嘅耳仔痛啦，同埋头痛嘅。啊，点知啊，点知佢咧就将粒大蒜头咧就放入耳仔之后，攞唔翻出嚟，咁啊！咁点啊？咁整极都整唔到，佢仲塞住咗喺耳仔度。你知有嘢塞住咗耳仔度，听唔得到嘢，好清晰噶嘛？咁咁于是乎，佢就即刻睇医生。好彩好彩，个医生咧就帮佢攞个钳咧，就真系钳到出嚟。啊，如果唔系咧，就蒜头咧就摆喺里面嘅时候，就掹唔翻出嚟咧，会令到佢耳道或者耳膜受损嘅。所以咧，大家真系唔好话见到啊，依家好简单啫，攞蒜头咁样塞入耳仔，咁可以解除消炎。系啊，可能嗰个道理又喺度。但系问题，嗰、那个蒜头究竟系点样摆咧？系又个 size 几大咧？佢话咧，即系医生就话啦，记得唔好话网上面你睇到就系模仿去做啊，因为往往咧你唔清楚个细节或者系唔清楚了解之后咧，你走去做咧就往往都会出事有意外嘅。佢话记住，千祈就唔好咧喺网上面睇到个方法你就跟住去做，记住咨询下一啲专业人士意见。如果你话哦，我睇过医生啊，佢俾止痛药。我都唔得嘅，咁你咪试下睇第二个咯，再睇第二个都唔得嘅，试下睇专科或者系医院进行一啲检查啊，去睇下点样，就唔好自己走去网上面睇偏方啊，知唔知啊？ 蒜蓉会唔会安全啲啊？ 蒜蓉更加食落去肚 OK 嘅，但系唔可以塞入个耳仔度。 闻说你的风采如诗，你回港了，近日我心似半吊，我忘不了和你那些精彩往事，也忘不了谁曾为你哭不少，为什么愿别离，为何找不紧你，二百多星期为何尚不懂我应心死，闻说你开心，闻说你欢欣，全闻人皆称许身边的那新恋人，闻说你一生，闻说爱得真，全民和他真的天生一对，我替你开心，全民中只得我伤心，你回港了，人说我依恋你如诗，你如听了，但愿都只当说笑，我忘不了和你那些丝丝记忆，却无需要前来乱惹起骚扰，独自走，独自走，完全不打搅你，过数千星期还蛇已边可变得心死，新恋人，闻说你一生，闻说爱得真，全民和他真的天生一对，我替你开心，全民中只得我伤心。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短短地咧，真系想回应下头先桂花田嗰个风头火势咧。你知道我有留心听风头火势噶， 佢嗰个 短短地，你继续讲落去，你回应唔到噶啦。 系啊，佢真系有听过咧，算塞耳呢件事喎， 系嘛？ 真系有嘅， 系啊，佢、真系喺上网问咯。 真系有听过有喎，好搞笑嘅，因为同埋大蒜咧，唔系，我想话因为大蒜啊，真系咧，亦都俾好多民间咧就誉为系一个咧真系平价医百病嘅药嘅。 葱都系另外一个， 系啊， 两个系最多嘅。 系啊，我老豆嗰阵时咧，好中意咁样讲。譬如你有咩肠胃唔舒服、肚屙嗰啲咧，食蒜头，系啦，唔中意生食嘅就捞落粥度食，再真系唔中意硬烂佢嚟食。头先我讲啲蒜蓉嗰啲咧，真系唔系搞笑嘅，真系有咁样嘅。佢连咧嗰阵时夸张到咧，可能啲手手脚脚有啲咩蒜啊，或者嗰啲感染嗰啲， 攞 蒜捽一捽啊咁样。 好攞我阿爸阿媽 真係因為消炎曬， 叫過你擺脷底啊，擺咁臭，擺粒蒜頭入去啦，以毒攻毒啊咁樣。 唔係喎，越食越臭嘅喎， 我知係咪以毒攻毒啊？ 你諗下啦，去到西方啊，蒜頭可以驅吸住鬼添噶，所以你話中西都一樣嘅。 犀利，蒜頭係嘛？ 食得多咩事都可以算數啦。 唔經營，伍淑晶批評暴力分子圍堵機場，破壞公共設施。影响外界对香港安全的观感和全球形象。两人说希望能够在国际场合话给世界真相的香港现状和大众的真实想法，亦都希望西方国家和新一代香港年轻人能够正视中国的发展。他们说希望将正确的信息带给更多的香港市民，让他们明白爱国家是一种权利，亦都是骄傲。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北韓在香港時間清晨5時53分和6時12分在平安南道架川市一帶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兩枚不明飛行物，飛行距離大約330公里。南韓表示，韓美情報部門正分析飛行物的具體參數，又說北韓發射飛行物對於緩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毫無幫助，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试射行动。这个是北韩今年第十次发射飞行物。在发射飞行物之前，北韩表示愿意在月底和美国举行工作层面的谈判。朝中社引述副外相崔善基的声明说，北韩愿意和美方在商定的时间和地点就至今讨论过的议题展开全面对话，亦都相信美方会拎出符合双方利益而且北韩能够接受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留意到有关声明，会谈是好事。美国国务院就说目前未有会议消息要公布。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华南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1点，跌20点，总成交339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6点，跌7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8，跌2.6；盈富基金27.5，跌5仙；美团点评70.2，跌2.25；汇丰控股58.75，升5.5；中国平安92.3，跌2.2；友邦保险79.55，跌1.5；建设银行6.04，升1仙。中国移动66.35，升3.5；信宇光学科技113.9，跌3.6；中国铁塔1.87，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9.675，瑞士法郎7.904，澳元5.375，加元5.952，新西兰元5.049，欧元8.6611。每百日元兑港元7.302，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761。日经平均指数报21,360点，升41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70美元，卖出1,48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就慢车。龙翔道去观塘繁忙啦，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何文田由于有爆水管啦，高山道、北拱街同埋信用街来回方向部分路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小巴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的主角是在琴行那里任职营业员的周书凡。 咁呢份工作其实就前线工作啦，开头嘅时候都会紧张嘅，同埋再问下啲资深嘅同事，咁希望佢哋帮到我咯。 想知道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嘅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师兄祠堂啊！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好，两个字， 好， 双体， 双体。 有冇试过？我以为真系猜我 试食，冇搞啲咁嘅嘢住，听日先嚟啊！双体 系 有冇咁样嘅经验咧？ 冇， 有 我有试过玩咯。 佢系 点为之玩双体啊？ 佢 净 系为咗节目走去投入去试下玩。 我参加过一次嗰啲 speed dating 嗰啲咧。 OK， 系 啊，咁啊，做录音制作咁样，嗰阵时啱啱即系啱啱出嚟做嘢，入咗电台，跟住啱啱兴啫嘛。嗰阵时我十几年前兴 speed dating， 我仲系中环，我记得嗰间嘢兰桂坊个样都唔系而家咁样嘅。 哦， 总之落咗去咧，我仲记得我问咗个好紧要嘅问题啫，同老细讲条数边个俾噶？ 贵唔贵噶嗰阵？ 几百蚊入场咯，一报名啊， 系咪就几分钟？跟住叮，跟住你就转去隔篱同另外一位嘅异性倾偈。 系一个好大嘅场咯，我去过一次啫嘛。 几多人啊？嗰阵时有 几百人噶，佢直情系好似你嗰啲咩 disco 嗰啲咁样咧。不过佢就变晒系即系一啲圆台，咁咧就啲女仔坐晒喺度咯。你个男仔咧叮就自己走，自己走，自己走咁样咯，就去到咁样咯。 呢啲就 speed dating 啦，即系而家都好多嘅，即系网上面识朋友啊，各样嘢，大家系相对嚟讲。 年輕嘅一輩咧係冇咁抗拒嘅，甚至大家都會知道咧，你揾到一個可靠嘅商户啦，其實嗰個可能係撮合一段姻緣嘅可能性嚟嘅。 同埋而家網上交友 apps 都係等於一種相睇咯。 都係啊，咩即係有電視台拍埋片，即係影曬成個過程，一個禮拜咁樣攤出嚟俾大家睇啦。 係啦係啦，嗱呢啲我哋唔抗拒啊。但如果我講緊係遠古一啲，但係而家都有嘅。是爸爸妈妈帮你设计好的相体又怎样讲呢？ 阿田那些 哪些先？ 他帮乐乐荣荣全部都是安排啊。 什么啊，他找了个女婿的了嘛。 是啊，他不是说 是男仔咯。 对啊。这些好 重要。这些女婿一头啊 ,very good 啊。 今次这个新闻是在重庆发生的。即是我估可能内地和香港也有一点不同。 双喜临门。 为什么呢？ 重庆啊嘛。 重庆咯。 double 啊。重複啊！呢、這個亦都係以前啲爛 get 迷語嚟噶。 你好彩你識講以前嗰啲爛 get， 因為要有翻啲文學根底先知嘅重嘅意思啊。 以為有一定嘅年資同埋年紀先至會知嘅先。嗱，今次咧就喺重慶，咁有一位嘅男仔，佢就俾阿媽咧就安排驗傷體。我自己咧都有一個朋友嘅，佢就喺以前喺內地度住嘅，咁屋企人都仲喺內地啦。佢就嚟咗香港度工作之後咧，每一次翻到內地，其實佢阿爸佢阿媽依然嗱三十歲頭嘅，即係個男仔，佢就依然都会帮佢安排相睇，每一次都唔同嘅。个妈咧依然系会谂咧，就会话：如果你仲唔结婚嘅话咧，我真系死都唔眼闭啊！即系会讲呢一啲嘅说话， 俾啲压力佢啊。 系啦，我谂啊，内地可能就是可能系北方啲嗰啲啦，即系嗰个谂法都仲系比较传统嘅。而呢一位嘅男仔，呢个重庆嘅男仔就俾阿爸阿妈咧安排咗要去相睇啦。佢真系觉得我已经试得太多啦，同埋阿爸阿妈。即係呢一個年代，我可以自己照顧自己，我可以揾到我自己嘅終身伴侶噶啦，你唔使幫我 set up 噶啦。但最終佢又逼住要去，你哋估下佢用咗乜嘢嘅方法 去解決咗佢？ 又嗱，佢有去到嘅，佢有出現到嘅，但係佢出現嗰一下咧，如果我係嗰個女仔嘅話咧，我真係會拍台兜巴扯過去。 好簡單啦，整到自己烏搲搲乞衣咁樣咯。 烏搲得啦， 有頭夠面啦， 一係就有咁 cam 得咁 cam 啦。 粗口難舌啊！ 你哋向嘅嗱，你哋頭先向緊個方向都係外表噶嘛，呢一個方向係啱數嘅，唔系舐啡啊！天嗰、那个 cam cam 地 ，cam cam 地，你可以再去尽啲， 咪直情系扮女人咯，逆服咯， 冇错， 佢直情扮咗个即系少女冇微凉出嚟咯， 冇错，佢就为咗咧，即系阿爸阿妈又要见啦吓，咁点算咧吓？ 去做啊，我又唔可以推却，系咪？ 佢最终系戴咗个假发，化咗个女仔嘅全妆，跟住着咗条裙走咗去呢间餐厅嗰度就去相睇啦。而嗰位对头人啊，即系嗰位女士。只是讲了一句说话就走了。 出得街的出不出得街的、 出得街的没错。 就叫埋单咯。女士讲了一句说话埋单。 你调回头来想其实这位女士可能会觉得挺侮辱的。如果你真的没有诚意的非诚勿扰嘛是不 是, 是 你没有诚意的你没有出来你搞错我这样。她就只讲了一句你是不是有病的穿到这样来相看跟住就走了。 成功咗咯， 系啱， 佢咪成功咗 咯。 而家 男仔咪 OK 咯。咁我想问，当下子嗰个双方家长喺咪度噶？ 唔喺度嘅，净系一男一女，佢哋单对单咁样见面嘅啫。 其实只系证明咧，如果你系冇征得对方同意咧，所有相睇都系会失败嘅咯。因为佢可以破坏，真系太容易啦。 系啊，故意， 因为好多人大家都系要第一印象嘅啫嘛。你第一印象整衰自己嘅。咩都得啦， 但佢呢个唔知整衰自己，佢真系去到好尽。我自己觉得咧，你冇心一件事啦，但你都可以尊重多啲你个对手啊。你个对手可能真系整装待发出咗嚟。 我觉得咧，佢喺唔尊重之中咧，佢系最尊重， 因为佢最直接。 系啦，佢唔使嘥时间。你谂下，如果咧你系正正常常啊，好我又着翻西装嚟坐喺度，跟住咧话食餐饭啦，招呼你一个钟啦，一个钟之后先至话咧，我哋都系唔好发展啦，嘥咗人成个钟。 系， 佢又唔知做乜嘢，一间万一你条件唔差。咁啱佢又情投意合，佢中意你，但唔知点解佢你就点都唔中意佢先算啦。咁你咪害人咯， 假嘅希望啊， 咩假希望？ 系嗱，反而你应该调转。如果佢去到现场发觉，吓靓到咁嘅，终于唔系阿田咯， 咁咪蚀咗咯。哇！即刻除个假发，落妆落唔切嘅个男仔，我讲紧 先噶嘛，即系应该望一望先，睇下究竟目标人物系点样。 如果佢离远望唔到嘅话， 系咪应该之前个阿妈阿爸应该俾一张相？ 阿爸阿妈永远都会话，今次同你 set up 相睇呢个一定啱噶。佢唔系话好，系一定啱，系呢个啦，永远都咁讲噶。 但好少男仔咧就咁坚决嘅调翻转， 去到咁尽咯。 因为成日啲人都形容啲马佬啊男士系做咩咧？即系唔理好丑，最紧要就晒。 走， 还掂煮到嚟咯，咁不如试下食唔食啦，咁样啊 嘛。因为佢本身系未有拍拖噶嘛， 嗱，佢就冇交代详情，佢个背景是如何嘅，只不过话咧即系好抗拒，跟住阿妈阿爸阿妈咧就成日都 set up 呢啲咁样嘅相睇事件，所以决定我一嚟就咁样啦，同你讲拜拜啊咁样。 所以咧，其实如果咧我听身边啲朋友经验之谈咧，如果你真系有心想撮合嘅，哇，譬如你终于发觉唔得啦，要帮我落落啦，即系如果唔系俾阿田个魔爪控制得太紧要嘅话咧，你真系有心帮佢咧，你就唔好话咧，喂阿田啊，喂，介绍咗个女仔啊，叫阿落嚟食饭啊，叫佢嚟相睇唔好。佢话咧搞好多啲偶遇啊，即系譬如咧举例，我哋要帮阿乐乐， 即系邂逅啊， 唔系真系噶，譬如你帮乐乐嘅话咧， 得咁巧， 系啊， 系啦，譬如 你 话你唔系，譬如你可 能 系啦，唔系可能你话阿乐乐今日咧要同豪仔叔叔同埋阿耀祖叔叔咧即系一齐食饭，咁、你都出嚟啦，咁样可能佢都有啲孝心咧，就好啦食饭啦。诶，咁啱都咁巧喎！ 哎呀，原来其实之前就 set 咗， 佢就系新加坡翻嚟嘅细侄女。 哎呀，咁啱啊，一齐叫埋个细侄女食饭，落落你唔介意噶嗬？咁样就到见到面嗰阵时先至话俾佢知。 同埋咧，嗰个要诀系咩咧？尽量就唔好太刻意去，譬如。終於都坐低咗啦，你唔使下下都話夾送俾人啦， 坐埋一齊啦，你哋兩個自己傾嚟啦，你唔使啲，係你當我哋唔喺度就得㗎啦。 啲阿爸媽咧忍唔住就會講咧話，你哋後生仔傾下偈啦。 我明啊，我試過一次類似嘅事件㗎。 你 set up 俾人啊？ 我 你俾人 set up 啊？ 我俾人 set up 啊？因為我自己有講過嘅，即係對見到即係識咗個新朋友啦，即係唔係相睇，即係第一次見，係見過面嘅就覺得，誒嗰個好似幾好咁樣。跟住我啲朋友咧就咁樣搞咗個大龍鳳出嚟嗰啲咧，出到嚟，你哋两个坐下倾偈，倾偈嗰啲，我中国佢好似 OK 喎，咁样，跟住就有人，跟住佢哋就，唉，嗰把大葵先啦， 系 咁，想攞到个风梅人利是嗰啲， 真系宁愿你就轻劲啲，但系咧嗱，又真系睇人嘅，咁我又有个亲戚咧，又系佢个女咧，其实都有廿零岁噶啦，唔系话真系好细个，又未去到真系话好紧急嗰啲啦，但系都想帮佢，系啊，有啲好紧急噶嘛，即系觉得 有啲女仔而家觉得我廿几岁啊，我而家都未揾到一个啱嘅话咧，你谂下。我仲要几年时间去发展，我人生毁咗啦咁样谂噶。 嗰个咧， 所以有时唔好太迟。 就好直接噶，我嗰啲姨妈姑姐咧，是但一个咧，就同佢讲，佢就话：阿小芬女咁样啦，介绍男仔你识好唔好啊？我觉得都唔错噶。佢一啲都唔介意之余咧，佢仲主动提出佢嘅条件。 咩咧？ 佢同佢讲话：嗱，但系阿大姑妈、细姑妈咩都好啦，个男仔。一定要靚仔嘅，真係我係要靚仔，佢講到明嘅。 咁廿幾歲女要靚仔，咁唔通想揾個阿？ 唔係喎，你明唔明啊？都得意喎，因為佢一來唔抗拒咧，二來仲有條，仲有 佢講明條件㗎，係啊。 我覺得呢啲好喎，目標為本喎，你知道自己要咩啊？ 咁於是乎咧，真係喎，我啲大細姑媽嗰啲咧，就真係幫佢介紹咗個男仔咧。佢仲嗱又唔知你好得意喎，每個媒人都覺得自己啲貨最靚㗎嘛。 但係我想話大細姑媽佢個眼光，佢個眼光同佢唔同㗎。 見仁見智啦，係咪先？ 唔係逢親 sell 嘢嗰啲人咧，不論你喺街市度賣魚賣醋，永遠我啲最靚。 你諗下邊個街市個阿老闆會話啲炒唔甜㗎，唔好買啊！ 生果烂咗啊，都会话啱啱烂，冇事即刻食。 唔系自然熟，佢啲自然熟， 呢啲先甜。 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就真系介绍咗佢，介绍咗佢去食嗰一餐饭，定唔知做过啲咩事啊？总之话佢见一次啦。咁个女仔话好啊，见一次咯。咁样你话靓仔噶咁样，翻到嚟之后咧，佢又好潇洒嘅，因为都大个啦嘛。食完餐饭好有礼貌嘅，翻到嚟就同阿大细姑妈讲，得啦唔啱啊。我话点解唔啱啊？我都话咗要靓仔咯。讲完 系 呆咗，但呢啲就好啊，我觉得又系直接 嘅。 你又冇得嚼佢噶嘛？话哎呀，你唔好咁样啦，你拣下啦喂，咁就廿零岁。 我觉得最紧要嘅系佢冇得罪咗啲长辈啊。 系啊， 啲长辈 佢又招呼咗你， 花到心机帮你去揾，同埋个长辈真系觉得佢嘅货系最靓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又冇得罪咗佢，你亦都满足咗啊哦。如果系得嘅话，我又觉得冇所谓啊。咁人哋又唔会，不过人哋如果个阿表姑奶奶啊嗰啲 auntie 讲翻，人哋话你唔靓仔啊，唔要你啊，咁我又伤害咗人哋。 应该要修饰下嘅， 唔系佢哋唔好咁直接嘅。 嗰啲auntie会讲咩噶咁？ 条件即系佢话都考虑下，唔系即系可能会同佢讲， 即刻口窒啦， 系啦，口都窒埋呢个。 咁噶嘛？如果唔系真系，我话得佢话你唔靓仔啊，拜拜啦。 其实我谂都唔使，因为嗱，你谂下，你拱到出公海咧，就一男一女自己游水，你哋自己搞噶啦嘛。咁如果佢攞得电话嘅，跟住又唔联络你嘅，咁你自己 feel 到啦。如果个男仔攞埋电话都仲要问。 表姑奶奶啊，点解咧小芬都唔揾我咧？嗱，咁啊真系太孖宝啦，或者太穷脚啦，咁就真系唯有算一句啦。 咩叫孖宝啊？ 你唔听过孖宝咩？ 冇啊， 即系黐住妈妈嗰啲啊，系、 哦、 啦，中意妈啊， 小 宝宝啊，孖宝 系咪细个嗰阵时有 嗰、 那个？ 蛋糕咯， 而家仲有冇噶？ 有， 仲有噶， 而家有，你系咪孖宝啊？ 哦、 你应该唔系啦， 细个系噶，细个 细 个 系 咯， 细个梗系好啦。 一读到中学， 佢系咪好放？ 个仔就走咗啦。 佢算系嘅。 系啊，我哋每个都会赞佢。 好啦， 系啊，梗系啦，我梗系话啲橙甜噶。 系啊， 风骚出品，我都话自己，我都话自己系自然熟啊。 我 啊， 好劲噶， 佢咧，佢咧， 我呢个生果多汁啊。 佢咧，佢咧， 哇，熟个透啊！ 哇， 甜咯。爱情这东西没道理的。有人很抢手，有人没资格，路是人走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了。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我没那种命呀，他没道理爱上我，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怪爱人太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就过来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他像个天仙，他太没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 没那种命不紧要，有好的媒人就得啦。陈小春就没那种命啊。 好啊，嗱，我两个拍档咧，曾志豪同埋黄耀祖咧，佢哋咧曾经去睇过睇楼嘅， 有呢排都有睇。 我呢排转咗睇地。 系啊，睇咩地？ 睇地皮咯， 准备几十年后嗰啲。 唔系，你想我帮你准备咩？ 啊，唔使我准备咗啦，我会杀落海。 喂，认真就睇睇地都唔区喎吓， 好贵噶， 系咯，少嘢啊。 我回归大自然就得噶啦，悭翻啲钱。 嗱，我想问下你睇楼嘅时候咧，有冇睇到一啲屋咧入到去，哇，咁嘅咧，咁样噶？ 即系咁，系咪即系你嗰个咁嘅，即系好抗拒嘅， 系差噶嘛？ 有，我试过有次入去睇嗰层楼，个经纪仲话好好，咁其实我睇个价钱都唔系特别平嘅咁样，但入到去嗰种 太耐冇人住，嗰种臭味啊！你入到去，你系会有想呕嘅感觉噶。咁嗱，当然可能你会话哇，好有 potential 啊，嗰样嘢可能系啦吓。但系你入到去第一个观感咁差，臭到想呕嘅话咧，咁真系要走咯。咁我就走咗啦。我谂我个单位我冇留到十秒。 系啊， 哇，系啊，你 开开门就走啦， 太臭啦，同埋太耐冇人住，嗰种霉味、噏味，你见到全间屋都要剥烂晒佢再装修过，咁我就。唔使忍着泪，我都说 goodbye。 嗱啱啦，所以呢个正正咧就系咧喺网上面有啲文章就系讲紧咧啲楼啊，如果你要放，即系譬如你有机会有一日咧你放楼嘅时候咧，唔该你哋喺放嘅期间咧都要注意一啲事项啊，就系话咧唔好将层楼密封，全部窗都闩晒，起码都一个月唔该你开一次窗，等佢流通下，同埋唔该逼翻啲人气喺度。佢话咧原来咧嗰啲叫做 纸扎工程喺度，都要夜晚自己开下 party 啊。 佢一间屋系用呢个钢筋水嚟做噶嘛？佢原来人系有一啲叫人气喺度噶，即系 多谢你嘅解释。所以人气先，即 系 有啲人喺度，佢又有气， 系啦， 咁咪人气咯， 就会有咩鸡味咯。 你真系唔系点解咁样嘅？ 人 有鸡味 啫 嘛， 人有人气咯， 好啦， 人系有人气，有人味，人嘅味道，身体嘅味道咧，会啲嗰啲钢筋咧，啲水泥咧， 做咩会感应噶？ 会吸。成日都话嗰个叫 吸湿大笨象， 唔系啊！总之你有人喺度住咧， 冇咁冷冰冰。 我认同嘅，有阵时你会其实每一个人个身体啊，即系除咗人气之外，你会有味道噶嘛？每个人嘅味道都唔同嘅。譬如我有阵时你会闻到啊，呢个朋友有种咁嘅味道，去到佢屋企都有嗰种味道噶，所以真系会散发出嚟噶。 我有金句 咩啊？人有人气，鸡有鸡味。 冇人嗰啲叫 house， 有人嗰啲叫 home。 哦， 金句。鼓掌， 点解？ 齐鼓掌！冇人嗰间只系间 house 嚟嘅啫嘛，有人嗰啲先叫 home， 系一个家嚟噶嘛。 系啦，有人听。 明 唔 明啊？ 如果你用英文嚟讲咧，我可以纠正你嘅 house 嘅话咧，就即系一个独立屋先至叫做 house 嘅。如果唔系，你可以用 apartment 呢个字。 no 啦，而家讲紧嗰间屋仔嚟嘅啫嘛，系咪先？ 如果有人气嗰啲叫 home 屋企啦。所以佢话咧，即系你放楼嗰啲朋友咧，你记住，真系千祈唔好好似阿祖去到嗰间十秒的头，你一世都埋唔到嘅。 我认同啊。 同埋咧，佢话咧，人咧即系有啲。磁场咧系真系会影响到间屋咧，会 即系 mercy， 令到你吸唔吸引你去买。 我试过一入一间屋嘅时候，即刻头晕， 好 系， 本来冇事，我一入去，哇，咦，即系直情系晕一晕，咩事咧？ 系， 诶，走啦走啦咁样咯。 啊，系啊系啊，所以系嗰个感应系好好大嘅。 我都用啲招噶，发觉价钱唔啱啦， 咁你唔好阻人时间， 你净头晕添，你今日冇洗头。 仲会唔会有 tips 啊？ 啊， 有 tips 一阵间讲咯。 都差唔多啦，所以话俾大家听， 唔好俾 tips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余海军同埋消防处高级助理救护总长罗信堂，中午十二点半就八三一晚上喺港铁站内发生嘅事件会见传媒。出席记者会嘅亦都包括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龚泽文以及港铁车务营运总监黄坤伟。长和资深顾问李嘉诚话：，希望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呼吁执政者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话：，不评论个别人士嘅发言，但系对青年人嘅关心关爱系特区政府嘅政策。同意经过今次事件要做得更多更好，最重要的是直接对话，聆听他们的心声，而法治是香港重要核心价值，任何违反法治的行为都不获政府认同和支持，会依法追究违法行为。至于美国国会将会审议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林郑月娥回应说绝不认同外国国会通过当地草案以任何形式干预和介入香港内部事务，认为是极不恰当。他又说不会容许外国议会成为香港事务的持份者，要求本地人士不要主动要求美国政府或者国会通过将会影响到香港的有关法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个星期提出四项行动，包括构建对话平台， 他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有诚意同各界包括参与示威人士对话。自宣布之后，有团体主动接触当局，表示愿意搭建额外平台或者自己亲身同政府对话。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但他们不希望在公开场合进行，以便同政府能够坦诚交流。林郑月娥说，明白到社会想知道他本人和司局长走入社区会得到什么信息，因此他们本月内会走入社区，并且尽量希望公开对话，但亦要视乎情况，如果情况太混乱，会令到坦诚的对话难以进行。有团体发起万洗游行，不满反修例运动扰乱社会运作，要求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大约60至80部大型旅游巴朝早在启德城启道集合，其后万洗去政府总部。有参与万洗的旅游巴司机表示，旅游巴业界以往每月收入可以达到1万至2万元，但反修例运动引起的堵路和暴力行为，令到外国和内地旅客不敢来香港旅游，他一个多月以来都没有公开。发起万洗行动的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指出，九月访港的内地团只有以往的5%，如果情况持续多1至2个月，旅游业界会出现裁员甚至倒闭的情况，呼吁政府和银行业界延后旅游巴供款，减轻司机的财政压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0点，跌91点，总成交38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8点，跌6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6，跌2.8。中国平安92元，跌个半。盈富基金27.5，跌5仙。美团点评70.05，跌2.4；汇丰控股58.9，升7毫；友邦保险79.6，跌1毫；建设银行6.04，升1仙；信宇光学科技113元，跌4.5；中国移动66.2，升2毫；中国铁塔1.87，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07.43，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5，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116，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357点，跌三，系升39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28美元，卖出1,489.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是九龙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咁长沙环道去旺角啦，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咧都系车多。咁何文田由于有爆水管，高山道、北拱街同埋信用街来回方向嘅部分路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小巴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的主角是在琴行那里任职营业员的周书凡。 咁呢份工作其实就前线工作啦，开头的时候都会紧张嘅，同埋再咪问下啲资深嘅同事，咁希望佢哋帮到我咯。 想知道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嘅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师兄祠堂啊！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4或65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7月27号至9月23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上回讲到， 上回讲到人，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第一次因为我其实买过一次楼咋嘛，但嗰时第一次睇嘅时候呢，去到后来睇多三四次你就本撇啦，但第一次真係帶埋嗰陣時仲有衰仔乖仔 咧，係啦， 會加我有信嘅，好搞笑噶。但係後來都唔使，我都話落你自己入到去咧，你會覺得唔聚財就唔聚財噶啦。 其實係一個感覺嚟嘅，你好快就會知道。好多時候你覺得唔聚財係個價錢令你唔聚財咯。香港嘅樓 唔係嗱，啲價錢你都會即係如果係一間你真係入到去咧，哇！心曠神怡啊，真係話唔要唔得嗰啲咧，就算價錢貴少少，可能你都會願意嘅。佢就話咧，文章話咧，佢話人間屋真係會有人氣嘅。散发嘅，佢话如果咧，佢话如果嗰间屋之前你唔知佢咩背景噶嘛，你净系透过嗰个地产经纪话俾你听，哇依间屋点啊，即系可能净系讲硬件，即系话配套啊、背山面海之类处理嘅嘢咧，但系佢有冇讲到嗰个家庭里面嗰啲系点嘅咧？ 有讲嘅，譬如之前有睇过一个单位咧，佢就同我讲到明嘅，呢间睇啊。因为价钱有得倾，但系讲到明啦，未必会个个会觉得，即系听完呢个背景之后，唔系嗰啲空宅嗰啲唔系嚟嘅。佢就话点解会有得倾咧？ 离婚咯， 系啦， 我都遇到一个系离婚， 佢就话离婚 急售， 即系衰啲嚟讲三个字分身家，所以咧就要快啲卖咗层楼啦，变咗咧双方都好急想完结咗件事，所以有得倾嘅，你介唔介意去睇啦？经纪会咁讲噶， 你会着重于边一个点啊？头先佢所讲嘅样嘢， 我嗰阵时就着重钱嘅，我老婆真系觉得唔好意头， 系 冇错。 嗱，真系啊，嗱，每人睇个角度。嗱，呢本文章就话啦，如果你知道， 我本身情比金坚啊嘛，我系有。 你有信心？ 我系有情冇金啫嘛，所以我觉得坚唔紧要。 咁但系最终你哋你同你老婆都唔使睇啦，咁系咪？因为嗰层楼嗰阵时我 系 搵俾爸爸妈妈嘅，咁我就同佢讲冇问题，我 OK 嘅，因为我俾钱啊嘛，我系唔好同我阿爸我妈讲啊。 嗱 原来你想阿永安咧开分店嚟噶？ 唔系 啊， 因为首先我因为我 定系碧莲有优惠装咧，可能系。哎呀， 我成日都话嘅，佢哋搵到个有钱啲嘅，你哋改价分别地。改卡都得，我想做个有钱啲嘅仔啊，咁样。 讲笑咁讲啫， 系 咪先？ 唔系，但系因为我知道，可能譬如年纪大啲嘅朋友，可能会罩忌呢一啲嘢，避忌咗嘅会。咁所以咧，我就唔好讲啦。咁，但系最终都冇上咯。 哦，当然啦。嗱，佢咁讲，文章话咧，佢话如果间屋你系知道，佢最好知道埋背景咩事，佢卖楼。 系 啊，咁 呢个其实一定会问。 唔系啊，嗱，一定会问嘅时候咧， 你唔好话你租楼，你都想了解多啲嗰个业主佢系咩背景啊？你知道多啲嘅话，你就会。知道哦，可能通，但系通常经纪都咁讲嘅，哦，佢咪好等钱使嘅，大把单位，你就会觉得咧，啊，第时加租可能会唔好加咁多噶嘛。 啊，嗱，好啦，嗱，你不约而同你两个都听，都揾到个话 离 婚嘅，咁其实咧真系当下子咧，阿 Win 系啱嘅，咁系因为文章话咧，佢话如果间屋曾经发生离婚啦，或者家庭不合，即系嗰啲叫成日闹交嘈交咧，好多负面嘅情绪里面咧，都话人系会有人气啊嘛，咁你嗰种嘢嗰个气氛啊，嗰样。就会在间屋里面营造住冇走到的 哇， 咁 你嗰个咪公屋嘅楼王咯？ 咩啊？ 家庭祥和，有你讲冇阿华闹嗱，呢啲最好。 有人讲冇人驳嘴，系咪代表祥和？ 最好啦，真系 睇嘅啫， 长实啦，咪 女权当道啊！嗰间楼。 喂，所以佢话咧，即系了解一下咧，都无妨嘅。佢话因为如果咁样咧，就令到佢话间屋根本都唔好，会令到咁多唔开心嘅事发生。你仲入去住 嗱？咁我问你哋一样嘢， 有啲咁嘅咁讲法啦吓。 呢一样嘢你哋又接唔接受到啊？嗱，譬如你睇楼嗰阵时咧。你嗰个单位咧冇事情发生过嘅，你当你之前住嗰个咧一家和睦开开心心嘅，不过嗰栋楼唔系你个单位啊，嗰栋楼 有 事发生过， 系 啦，即系咁。如果系嘅话，你会唔会介意啊？ 我会， 你会， 唔好俾我知咯。 但唔系咁，我会上网 check 噶，我自己，即系究竟嗰栋楼你之前有冇发生过事啊？咁你都要了解一下噶嘛。 但要去到几远先觉得关你事 啦？所以我就想问啦。嗰棟咯，而家首先嗱，成棟 日治時期嗰度曾經係日軍嘅， 即係嗰棟樓起咗㗎啦，可能嗰棟樓三十年㗎啦，咁有人離開過，咁都合理啊，咁多個單位。 其實咧應該咁講啊，係有兇案發生，有人喺裡面俾人斬，即係通常咧呢啲叫做兇案啊嘛。係 啊， 即係你話自然即係譬如醫院嗰啲病死即係嗰啲咁樣咧，咁你唔去啊，唔可以咁計啦。譬如 點解嗰啲又唔計咧？ 唔咁，嗰啲系人都會有機會 生老病死，呢啲係自然嘅。有啲即係講係非自然嘅離世， 奇難雜症咧。佢生手指癌，可能係。 喂，唔可以你咁講啊！ 唔係即係你咁樣驚噶嘛？如果你要咁計嘅話，咪先 講緊要真係上咗新聞啊，係啲恐怖嗰啲兇案嗰啲 咧。呢點其實有啲近阿田嘅，我自己都有啲一半一半嘅，即係就算唔係嗰個單位，因為兇宅就係嗰個單位啫。但其實隔離嗰個啊，對上對落嗰啲，其實個樓價都會影響到，可能咧就係唔同人嗰個心理啊。究竟你可唔可以接受到你棟樓啊，或者你個單位附近發生過事咯？ 跟住你喺度諗，即係可能咧有啲心理陰影咧。 再加句 fact check 咗，真係嘅。 咁咪有得查嘅。咁跟住咧，譬如你心理陰影嘅話，咦？佢曾經呢件事，佢搭過呢個 lift 嘅，因為你喺嗰邊嗰棟大廈噶嘛。即係你可能會影響嗰個人嘅情緒。 嗱，但係又好得意喎，即係我哋如果咁樣計咧，兇殺案咧就似乎係大家最大公約數咧都係驚嘅。 係啊， 但唔知乜其他罪案你又冇喎？譬如佢同你講話，佢隔離成日俾人爆竊嘅。 嗱，呢啲都會㗎。譬如如果你係住一啲鄉村啲啊、西貢啊，即係之類嗰啲， 咁嗰度本身真係治安好差啊嘛。但如果你話 一定嘅，即係相對地，起碼嗱，其實都好多村屋啊，好多別墅啊，係咪？但係嗰頭 keep 住都有爆竊嘅話，你都會諗到啦。 譬如當年呢個屯門色魔猖狂嘅時候，你會唔會即係驚咗咧？ 有人會驚 㗎，唔係。 但 係 如果嗰件事完咗啦，你睇樓嘅時候，屯門。阿太太提醒你喺五年前呢度屯門色魔，嗱你又會冇嘢噶，喺都五年前啦，都過咗啦咁樣，但死人咧五年前你都驚噶， 係啊， 五十年前你都驚噶，因為五十年前嗰間就可能一間傳說嘅鬼屋噶，你明唔明啊？ 就係嗰個心理 因素，係好難解釋噶嗰啲嘢真係， 但又合理嘅，即係我覺得大家會咁諗嘅話，都唔可以懷錯咯， 係啊。 有泳儿感应啊吓，我哋不如报一报咧，我哋自己喺屋企排行嗰、那个 地位啊， 唔系啊，即系究竟系长子啊、独子啊，排第几啊？ 我哋三个都系拉咯， 系、啊、全部都系拉咩？ 细仔咯， 咪咯， 细仔， 拉仔 最上有个家 姐, 姐。 你是细仔啦，你是拉女，我是拉仔， 我哋全部都细嘅。 我哋我哋呢个组合叫拉 拉拉拉拉， 我哋唱个 拉拉拉拉， 我唱紧黎明喎。 拉拉拉拉，哎呀， 拉拉拉拉，能 真系仲 咩啊？ 我哋某程度上自己掹自己车边啦， 系， 我哋都系属于演艺嘅行业啊。 咩啊？ 系，即系做咩啊？即系做拉仔拉女嘅话，系最有机会 做呢个工种啊。 呢个系日本最近有一个咧叫冷知识嘅大发现咧，就唔知你信唔信啊？佢就话你喺屋企嘅排位，长子啊、中间啊、拉啊咁样咧，同你大个咗嘅职业系有关系。 我即刻喺度谂， 信唔信？ 咁拉姑啊，迪波拉 系咯， 系拉女嚟嘅， 系咯， 即刻遇到拉姑添。 我会咁，如果系推敲嘅话咧， 你觉得有冇关系？ 因为咧，即系阿家姐阿哥咧，佢哋就因为要秉即系秉承，即系屋企要孭头家嗰个责任，所以佢咧个选择性咧，应该系会比较要稳重啦，搵钱啦嗰个工种嘅。咁而因为我哋细啊嘛，我哋冇需要负担，又唔使照顾细。老妹啊嘛，咁所以我哋嘅职业咧可以自由弹性啲。咁你知咧做呢个娱乐叫做事业咧，比较喂餐稳，可能会 即相对不稳定啦， 唔稳定噶嘛，唔系固 定啊，同埋即系好似追寻啲即系嗰啲浪漫啊、 理想啊、 任性啊， 系啦， 我唔系太任性啊，系不过我拣嘅，即系嗰啲咁样咧吓。 中挨卅年之后先红咁样嗰啲咧， 系 啦，会唔会 仲可能系 挨 四十年都唔红添？ 系啦，会唔会系咁嘅成绩？ 我觉得有道 理， 有道理，系啊，我唔敢话权威，因为咧其实呢冇答案噶嘛。佢咧就做咗个调查咧，就系用日本佢哋嗰啲唔同嘅一啲好知名嘅人士，佢哋从事嘅职业，再咧揾翻究竟佢屋企排第几咧，就发现咗一个现象。嗱，头先第一咧，佢哋认为啊，原来出生嘅即系所谓嘅次序咧，系会影响你人生嘅走向嘅。咁于是乎咧，头先讲咧，就如果你系拉仔或者拉女都得嘅。佢話大部分咧，佢話日本嘅女演員咧，都係屋企裏邊嘅拉女嚟嘅。 係， 譬如佢有啲例子啊，咩廣末涼子啊，有個安藤咩？ 哎，我哋同佢一格嘅啫，係 啊，即係。 好 即系佢举咗啲例子咧，佢话都系最尾嗰个嚟嘅，咁样啦。好啦，咁然后咧，佢另一个职业咧就比较搞笑啲嘅，太空人 啊。 咁日本都有太空人嘅，佢有佢哋啲航天事业嘅咁样。 但 系 个数据系咪相对地 细 咧？ 真系数据细啲，但系细得嚟咧，全部都系长子。 哦， 九佢揾咗九个日本嘅太空人，咁我唔知佢实际有几多个咧。譬如我哋举嚟举去，中国都系杨利伟啫，系咪先？咁佢有九个日本嘅太空人咧，就即系喺佢嘅调查里边。有五个都是长子嚟嘅，都、 哦、 多过一半嘅咯，多过一半嘅咯。咁然后咧，仲有职业管弦乐团嘅演奏家， 嗯， 佢访问咗207个， 通常都是大仔嚟嘅，我觉得 真系 系 大部啊，唔系 ，sorry， 唔系大仔，独生子， 哦，独生嘅， 直情系独生添。 嗱、我试下解构呢一点啊， 系啦， 独生子，你话头先系嗰啲咩管弦 乐团嗰啲演奏家， 系啊。 得一個嘅話咧，你就會重點栽培，因為你唔需要將資源分散投資啊嘛，係咪先？俾曬佢嘅話咧，咁咪可以學啲好專門嘅嘢咯，譬如指揮啊、管弦樂係好專門噶嘛，咪可以俾更加多嘅栽培佢，我覺得合理。 呢個又唔有得斟酌嚇。嗱，佢仲有一個嘅就係、是、日本嘅咁多個總理，佢、就揾咗咧以前有60個總理，咁然後咧就發現咧佢哋大部分咧。都唔会系，首先唔会系独子，六十个里面咧得两个人系独子嚟嘅啫， 同埋唔会系拉仔，拉女， 冇错，唔系拉女拉仔，冇错，即系佢都冇女士添啦，咁样，佢话全部都系咧长子，又或者系中间嘅咁样，嗱，真系唔系一个， 系咪长子就中子？ 呢次你啱，我都觉得你啱。佢多一个字啫，佢叫中间子，系啦。中子小姐你好，我系中间子小姐啊，真系系啦，中间子猫啫。好啦，咁究竟点解咧？咁于是乎佢话咧，头先长子嗰个性格咧，就好似真系同阿田嗰个讲法好似， 我都认同。 佢话有责任感，系一个榜样，咁所以咧，可能咧就从小咧就被教导就系做榜样，你要做一啲大家可能传统一啲模范嘅职业啊，咁样。 你咪话啦，就算我即系同阿乐乐咁讲啦，我话喂乐乐，你系哥哥嚟噶嘛，你有责任照顾妹妹，即系呢个咧，即系无形中喺个家庭里面，父母都会同嗰个大嗰个讲咯。 系嘅，系嘅。 如果系乐乐系个女仔，我都会喂你系家姐嚟噶，你要照顾细佬，即系咁，我都会。 系啊。 同埋我觉得咧，同年代会有关系，譬如你头先举嗰啲例子，太空人啊，总理啊，其实应该都去咗某一个年龄噶啦。系咪先？即系如果佢哋长，你谂下，如果系生三个嘅话，长子中间嗰个啦，同埋最细嗰个啦吓，中间其实可以争十年噶嘛，系咪？嗱，即系变咗就系、是、嗱，第一个长子你哋就努力工作，嗰阵时十年之前咧，可能阿妈阿爸嘅教育都会系话做啲咩师啊咩师啊嗰啲咧，身高量准啊，咁啊好啲啊。但系十年即系个 generation 转变得太快啦，年轻嗰个就会觉得咧多啲会谂嘅就系、是、啊，可能我可以做啲我中意做嘅嘢。我觉得同唔同嘅年代都。 我都有关系嘅，咁佢嘅解读咧，点解佢话咧，特别系拉仔拉女咧，比较多系会从事咗所谓演艺啊，或者一啲表演嘅行业 咧，或者系创意多啲嘅。点 解咧？嗱，佢个解读咧就好笑嘅，佢话嗱，因为你系拉仔拉女，全屋企咧你系最细嘅，佢话咧你系冇乜资格咧。就喺度即係所謂指揮人嘅，佢話咧你永遠都係聽人講嘢。之餘咧，嗱佢個解讀我覺得有少少game操嘅，佢就話反而咧你係要學習咧點樣去所謂討好人啊、扮可愛啊、平易近人啊。佢話所謂最咩嗰個咧，於是乎佢話咧，通常喺表演啊嘅時候咧，就話從小到大咧都要飾演一啲好可愛嘅角色討好人哋，所以佢話長大咗咧。就好容易可以咧，就成為咗一個演員啦，咁樣。 哦，即係細個已經 role play 啦。 我唔知呢個解讀啱唔啱數咧，真係。好啦，我覺得反而佢講中間嗰啲咧，我哋三個都冇，都唔係排中間，所以我哋做唔到政治人物。 我又冇中間，我得我同家姐兩。 係啦，做唔到政治人物，佢原因咧又有啲望民生意，我覺得。佢話嗱，排喺中間嗰啲小朋友嘅特性係咩咧？上又有係啦，上又有阿哥阿姐，下又有細佬妹。即系话咧，糖咧你又唔系一定可以食到最大粒，嘢亦都唔一定要做最多，但你就企喺中间。佢就话咧协调性好高，擅长喺众人之中咧揾到个平衡点。啊，阿哥唔好嬲，唔好嬲啦， 系 细佬咩都唔识啫，细佬、 啊啊、 你唔好激阿哥啦，你唔知佢生意失败咩而家。啊 ，sorry， 阿哥唔系话你啫，系啦，佢就要做呢一个真系新平衡 派咯， 系啦，所以佢话点解咁多嘅历代总理咧，一系就做长子，即系最坚毅嗰、那个，佢如果唔系就中间。 另外一个原因都系嘅，同钱有关嘅，因为咧。以前嗰個年代就係講緊以前嘅年代，可能係十年廿年前嘅啫。大家個錢冇咁多啊，可能爸爸媽媽咧只可以供到一個人讀大學。 係 咁咪大仔啊嘛，就想嚟嗱，你快啲讀咗先，跟住你揾到多啲錢嘅話咧，可以幫手照顧啲小朋友啦，即係啲細佬妹咁樣。其實呢個都合理啊。如果你諗翻，就算唔係日本啊，香港都係咁樣嘅情況啊。即係如果有一嚿錢嘅話，可以去外國讀書啦。大仔你去咗先，翻到嚟有嘢做，咪可以幫到細佬妹咯。都 咁。但係有啲係調轉㗎。 咩啊？ 仔因為佢就 犧牲啦， 係啊，佢因為 嗱呢個就再早啲年代，即係我阿媽細個嗰啲年代，我婆生十個啊嘛， 係 啊，你快啲出嚟做嘢，跟住就可以幫手照顧。但係嗰個就直接啲，你要賺錢啊嘛，爸媽根本就冇一嚿錢留咗喺度。 即係所以嗰個拉仔嗰個責任咧，除咗你話 享樂咯， 一種唔係拉仔 ，sorry， 我長子啊，一種責任咧就係話你要做最好嘅工作嚟賺錢，但係可能另一種責任就係話麻煩你快啲做工作，所以你有陣時會犧牲 嘅。代就多啲嘅，咁跟住咧，唔係其實有嘅，即其實好，我哋而家叫做60後啊，係咪應該？ 我唔係，我80後㗎， 我都係啊。 你係拉仔啊嘛，我講六十後嗰啲即係叫阿哥家姐啊嗰輩啊，咁佢哋而家咧即係會有啲係真係會即係順應緊我屋企嘅家庭環境，咁啊再出嚟做嘢，但係佢好後來之後咧就做做咗嘢一陣咧，佢就會繼續去進修咯。 係啊， 因為完成佢自己之前係佢好想讀書嘅嘢。 咁然後佢話咧，點解咁多獨子咧係會做嗰啲咩職業藝術家嗰啲咧？佢話因為獨子咧從細到大咧就唔需要配合佢兄弟姐妹，佢獨斷獨行，唔使真係唔使同人溝通，唔使討好人哋。佢話咧可以做一啲咧，淨係需要依照自己步伐嘅嘢，例如演奏家嗱，唔係話嗰啲人叫孤僻，而係話咧咁佢真係唔使點同你噶嘛， 都要嘅。其實任何工作都要同人哋相處同溝通嘅。 系啊，即系相对又真系自我啲嘅，即系好啲艺术家嗰啲啦。 系噶，艺术家都要同好多人沟通噶。 唔系，我见嗰啲艺术家唔使噶。 即系咁，所以嗰啲一系就好红，一系就 切咗只耳仔出嚟同人哋沟通，啲人即刻走咗。 系 咯， 死你！ 系咯，系咯。曾造才啲沟通你都沟唔到噶。 自己写啫嘛。 曾造才屋企有冇兄弟姐妹嘅咧？ 唔知。 咁究竟你觉得自己嘅性格同你嘅排位有冇关系咧？ 云疏导滞留旅客。运输服务暂停期间，一度有过万名旅客滞留。机场派发睡袋、小食和樽装水，但千叶县、慈城县和神奈川县部分的地区，大约六十万户仍然没有电力供应，工作人员正进行抢修。东京电力公司说，得到其他电力公司协助，准备了超过200部流动发电机，优先为市政府、医院和避难所等供电。华南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04点，升22点，总成交4,0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8点，跌6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8，跌2.6；中国平安92.3，跌2.2；盈富基金27.55，冇起跌。美团点评70.4，跌2.05；汇丰控股58.9，升7毫；建设银行6.04，升1仙；友邦保险79.65，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14.0，跌3.5；中国移动66.25，升2.5；中国铁塔1.87，跌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9.675，瑞士法郎7.899，澳元5.375，加元5.954，新西兰元5.044，欧元8.6595，每百日元对港元7.2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6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98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27美元，卖出1,49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1、2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在观塘码头的1、2线有意外啦，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对出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咧就慢车。 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汝州西街一段咧挤塞，龙尾排到去金泉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同埋三号干线落斜葵坊。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肥胖会增加患癌风险，职业司机要多做运动，踢走脂肪肚腩，喐一喐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夫人，我嚟啦，欢喜唔欢喜咧？ 欢喜定啦，我啊最中意你出嘅。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两位师兄，中秋节啦，俾个灯谜你哋估咧。 好啊， 谜面系咁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估咩啊？ 估一个好多人去嘅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香港有咩绿色建筑？其实你身边唔少住宅、商场同写字楼都已经系绿色建筑设计，既节能又减碳，舒缓气候变化，亦令生活环境更舒适。今年香港绿色建筑周将会有城市定向、巴士导赏团、环保工作坊等。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号约定你，即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睇睇啦。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咧？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阿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啊，风骚快活人咧，我哋咧即系除咗我三个之外咧，我哋之前啊啊同佢一齐做拍档关长，系今日生日啦！咁我哋咧就喺度咧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关长 ！Happy birthday， 关长！我头先都有 send 到 message 俾佢嘅， 我哋三个都有。 系啦，跟住佢都 冇我懒，我等你哋 send， 冇问题， 我加埋我名落去。 系啦，我就祝佢永远开心快乐啦！佢都话你都系啊，大家最紧要都系开开心心。啊、关长咁同我讲嘅、 啊啊，今日关长咧就休息一天，佢话咧放个生日假咁样， 好啊， 啊 但你哋系咪会同佢打牌嘅时候手下留情噶？ 唔系，跟住我就想同佢讲， 其实关长同我哋打牌，佢有手下留情就真，佢成日都系咁啊。关长真系好人噶， 佢 即系想落唔大咧，跟住就你代埋佢啦，唔好计啦，佢系嗰啲嚟噶。 佢赢咗啲，佢俾啲输咗啲钱翻。 佢个想落唔大，佢嗰个比例同我哋一模一样 咯。 哦，咁 简单啫嘛， 个比例系咁样。 我哋唔系攞 checkbook 打噶嘛，我哋攞住层楼嚟打。咁啊，唉，输咗个麦当劳道啊，咁啊，咁样噶嘛，系咪先？ 系啊，唉，就系咁样咯。所以咧，就系喺度咧，祝啊关长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 都拣咗首特别嘅歌咧，佢送俾佢嘅。 系啊， 系啊。既然系咁啊， 嘅你嚟， 我又再转一转啦。佢今日话佢要休息啊嘛。 系啊。 咁你知佢成日挨更底夜噶啦。咁应该播呢只噶。 咩噶？ 祝佢早睡早起。 好嘢， 好嘢。 一百分。 Yes, Yui！ 关长 ，Happy birthday！ 快乐。 最善良最美，谁是最诱惑最扑朔迷离，谁是最动人最令人赞美，就似清水与空气，我需要你。但你偏偏要偏喜爱不羁，长夜痛快地转换你阵地，仿佛每晚完全没有结尾，就算天崩也不管不去理。难道我要见你也需要预定日期，只可进个午餐却不要入夜戏飞，流离找一身欢喜，请你早睡早起，就当委屈了你花多少心机。难道我要见你也需要预定日期，只可进个午餐却不要入夜戏飞，请你早睡早起，无谓四处流离找一身欢喜，请你早睡早起，爱不羁，长夜痛快地转换你阵地，仿佛每晚完全没有结尾，就算天崩也不管不去理。难道我要见你也需要预定日期，只可进个午餐却不要入夜戏飞， 简直有李克勤啊，整理早睡早起呢就送俾阿君。 早睡早起啊。 我讲咩我说请你啊嘛。 多咗个人啊，直播室。 是啊，多咗竹树马利亚。 大家 竹 内 马利亚。 我 竹内马利亚。我哋就竹内蔡一杰入嚟。 大家好啊，早晨早晨。 你仔早晨。好开心啊。 是啊。大家都记得嗰时佢喺咩康康有开麦架。 做 主手下留情啊。 你自己做做功课先返工啦。又扮 friend 喺度。 佢咩康康是不是成日都上去做节目啊？ 系都系嘅， 佢算唔算系半个主持啊？ 而家佢都立埋入风骚噶啦。 点矮咗咁多嘅突然间？ 我张凳矮咯， 系啊， 同埋我从来都唔会高嘅。 唔系因 为 蔡一杰个头真系好高噶，佢真系。 你到时会唔会嚟睇噶？我音乐会， 梗系会啦。 十月26、27、28 我哋仲会播你嗰个咧，即系独自。 琴日先播完啊， 系啊， 唔系独自去偷欢啊， 派对啊， 系独行派对啊， 唔系咯。但我哋琴日仲话咩 Life is so 咩 wonderful 啊 ，wonderful 咯。 是 wonderful life， 系专门系唱俾黄耀祖啊，同埋李志刚嗰啲人， 佢都好 wonderful 噶， 咪就 系 咯， 咪你开心啲，期待你嘅演唱会，祝你演唱会大成功嘅 仔，系啊，有咩超正卖点，即刻讲两句。 我到时会挑战有几个语言啦，有唱泰文歌啦， 诶， 真系 咩啊？泰文你之前都有噶啦， 唔系嗰个系即系 call 即系发译。翻譯嘅啫，我今次真係唱泰文咯，挑戰自己之前有日文啦。 呢個泰國人嚟㗎。 系啊，你见到佢咁嘅肤色， 我呢啲叫魏泰国人啦。我哋识讲东摆东摆，即系叫个 东摆东摆， 呢度摆呢度晒嗰啲咁圆 嘅嗰啲啊，就系咁啦。 系啊，有方面 咁，但系今次真系要挑战自己嗰个语言嗰个天分啦。咁啊，要唱一首泰国嘅一首经典嘅歌曲， 系 啊，同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音乐无疆界嘅， 哦，当然啦， 系啊，咁所以就揾一啲好听嘅歌同大家分享。 第一啲呢啲年纪先去学呢啲语言， 佢问自己啊，佢话自己 你 有几多岁？ 诶，阿姐攞个麻包袋嚟啊，笠一笠佢啊，唔该。 佢问你系咪有报工联会嗰啲学习班？ 啊，我自学噶， 犀利 喎！系啊，我自己 自学。佢自己系好勤力嘅，又好有语言天分。之前嗰首 日文 歌啦，系咪？咁跟住泰文啦。咁啊，另外除咗唱咩歌之外，我諗大家都會想睇到噶嘛。傑仔一定會有好多，我覺得係內心嘅分享，係咪咁？ 都 係 嘅，因為我都入行今年係34年，仲有幾個月35年， 真係唔似啊！四年咋嘛，都做大咗啊！ 其實你哋兩個咧， 你就睇下佢個頭 焦 到。 你明唔明點解我哋平時個節目冇嘉賓啊？因為我兩個拍檔真係會出醜嘅，你明？ 其實我真係想講咧，我難得終於見到阿蔡一傑咧，仲可以面對面咧，我真係要講個經典嘅故事。俾你睇，真系啊！话说嗰阵时系读紧小学，咁咧就唔知你有冇印象咧？我哋差唔多年纪啫嘛，读紧小学嗰年纪咧，兴玩嗰啲银仙咧、笔仙嗰啲嘅。嗰一年咧，我就同我家姐玩呢个银仙，唔系啊，玩银仙。咁咧，你知揾咗呢啲所谓神灵上嚟咧，当你信啦，你真系梗系要问问题噶嘛。嗰阵时我家姐咁难得。我同佢請咗銀仙，佢問咗咩問題？ 我都好想知喎。 係一定同你有關啊。 係啊，我而家到而家， 蔡一傑係咪會永遠愛著你啊？係 啊，係佢嗰陣時，我係好記得嘅。我家姐佢問銀仙，銀仙，你話幫我聽咧，草蜢今期咧喺勁歌金榜裏邊咧第幾位？ 你家姐係 真嘅，係啊。嗰陣時我唔記得咗係咪。我歌仔真係唔記得，唔知係咪乜超時空嗰期 超時空戀人 係啊，唔知係咪嗰期咧係 第一張唱片嚟嘅喎， 好耐啦，我讀緊小學嗰時啊，但係其實 exactly 隻歌真係唔記得，但係咧呢個畫面好有印象，我話家姐係邊人問呢個問題㗎？通常都係問 嘥咗機會， 通常都係問隔離班個男仔愛唔愛自己啊，又或者即嗰啲嘢 咧，考試成唔成功啊嗰啲， 佢真係問佢話誒草蜢咁隻歌咧會喺勁歌金榜咧排第幾位咁樣真 係，犀利啦， 係啊，咁都唔係啊，你家姐問得好好啊。 系咯，然后我哋就知道咧，唔使问银仙，我哋已经知道咧，就系去到今时今日咧，都系排第一位咯。 咪就 系咯，歌迷里边，你仲系排紧第一位。而家 到时叫埋你家姐嚟听我个音乐会啊！ 我就同佢讲， 我真系会唱《超时空恋人》嘅， 真系啦。 因为我入行咧， 这段新爱情 啊，你记得啊？ 我真系 唱呢啲 歌 咧， 你真犀利！你佢讲几句，你都知道佢唱紧。 系啊， 我唔系讲噶， 大佬， 我系有感情投入噶。 我未唱过呢只歌。 系咩？ 系未唱过， 即系喺演唱会未唱过。 咁所以今次系第一次唱咯，即系系咯。 其实而家都 live 过，你可以。 这段世爱情， 跟住留翻俾家姐听。 是发在院外世外，只有风声。跟住咧，唔记得歌词添。 在两个时空，跟你跟你眼神互碰。 你可以，你点可以同佢唱？ 合唱版， 因为我记性好，唔系我真系记得啊，所以我话呢个经典嘅呢个 唔 会。头 先系咪录低咗？头先我合唱嗰段啫，我做铃声啫系。 我哋讲之前俾我读咗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啊吓。 系 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啊，近观塘码头嘅第一二线嗰度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非常之挤塞啊吓。龙尾去到丽晶花园，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行驶啦吓。 系啊，好多谢你啊，所以如果你个演唱会仲需要有伴舞啦，高矮肥瘦我哋齐晒噶。系啊，如果你需要和音咧、走音、破音同埋甩别咧，我哋三个都喺度啦。 曾志豪，唔该你。 到时上嚟跳舞啊！ 系啊，桂花田好叻噶。 跳咩舞啊？ 广播到嗱嗱咪佢咯， 啊嗰啲拉丁啊， 系啊，我系谢金田啊， 金田一好冇，你系真系系啊， 哎呀，多谢你，希望咧你咧即系演唱会成功啦，系。 Thank you， 多谢晒， 多啲播我只及时行乐都要播，独行派对 系啊，我其实好中意你自己出嗰啲嘅碟噶。上瘾了嗰只几好啊！真 上瘾啦，系啊！ 假使这是瘾，是瘾是狂野怪物， 我都会唱嘅音乐会。 佢冇 stop 我啊！佢 人哋有礼貌咋？ 多谢晒，再见。 Thank you， 演唱会大成功啊 ！Thank you， 多谢。 有落脚地到处飞，瀑布下我寻找星地，没有订票任性地上机，没有伴侣无需孤寂，无用带太多行李，一丝不挂身段更优美，随着我心的游记，飞行有一千里，独舞在镜内我跳起，在镜内世人都妒忌，我没有被处死，自制造我人生趣味，华丽舞会绑着你，怎么可以单独放出气，除掉梦中的神秘，轻盈地吸口气，一般看惊雷猛变害怕，对吧， 做唔到节目噶啦， 你直票起咗啊！ 我而家会出去即刻叫电脑部嘅同事将啱啱嗰段录音帮我剪出嚟做铃声，然后写喺我人生嘅履历里边，就会写住歌唱名家与蔡一杰合唱两句。 但我想问下边位系歌唱名家 我咯， 系咪啊？ 咩名家？ 歌唱 名家系啊， 东南亚歌唱名家。 你喺婆罗拉嗰边唱啦，你去 系咯？你真系口硬无耻嘅，真系 系唔系 OK 嘅？ 机会系留俾啊口硬无耻嘅 够我口硬无耻。头先明明搭住膊头影相啫嘛，跟住我就揸咗落只手臂度，哇！二头肌好劲啊！ 唔系你系快过榴莲一步，榴莲都想揸落去。 唔系阿田想人哋揽住佢条腰添啊嘛，头先 但揽唔到噶嘛。 系啊，咁你教跳舞嘛？你叫杰仔教你跳舞嘛？拉丁舞啊，系嘛？ 我谂佢好后悔撞咗入嚟，点解入到嚟咧变咗咁样？ 系，但杰仔好好嘅，因为杰仔咧，佢系成日都会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跟住佢咧每一个节目佢都会知，所以佢入嚟。 嚟咧，就系、是、想问一问，因为其实系录音嘅过嚟，跟住就即刻问豪仔：你只手你只脚有冇事啊？阿杰仔真系咁好人 嘅，咪就 系 咯。我记得同佢讲，我哋作为大家都系舞蹈演员，我都明白啦。 明白咩啊？ 讲完未啊？我入正题未？ 入正题啦，正题啦，飘完啦，飘完啦。头先嗰只歌系独行派对蔡一杰啦吓，今日司机大佬咧，我哋头先 系啊，延迟推出啊，唔好意思啊。 都系延迟，不如我哋都开咗题目出嚟先嘅。其实个问题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嗱，你如果想买车嘅话， 嗯， 你会愿意付出自己嘅身家或者叫收入啦吓， 嗯， 嘅百分之几多？去买你嗰架外车咧、 嗯，你个外驱 系啦，因为我见到网上面咧，真系有人咧就发起咗呢个讨论，系真 有， 真系人讨论、哦， 究竟你为买一架车可以去到几尽？ 系啦，即系嗱、因为譬如你知啦，如果你真系买架新车，唔系买二手嘅话咧、嗯，最低消费都系讲紧系几廿万嘅，即系你走唔甩嘅。 系系系， 咁你当你 而家好啲嘅，十八万都有噶啦，新车 系都系，但我估如果佢讲紧话系好外驱咧。嗯，我相信一定是去咗某啲 平嘅都可以好外區嘅， 咁應該嗰啲就係 我又覺得 喺餸食飯咯，係啊， 框框選擇之下咯，係啦， 唔係又得嘅，調翻轉十八萬嘅嗰啲車，咁、但係你本身如果你人工譬如一萬嘅，咁、你會唔會捨得去買 咧？十八萬新車咧， 咁你人工一萬，你儲唔儲到十八萬咯？ 係 啊， 如 果你儲到十八萬嘅話，唔係即係，但係你都要諗嗰個數係你每個月嚟啊，唔 afford 得起嗰個供款噶嘛？ 嗱，都係嗰句啦，係啦，一樣一模一樣啦。譬如你啊，就算你有五萬蚊人工，我哇，你會唔會買架嗰啲嚇超跑咧？係咪先？ 係㗎， 即 係 咁咯。 因為咧點解會咁樣問咧？可能好多人咧喺自己心目中咧嗰、那個優先排序都唔同嘅，譬如咧，我估啊，对阿祖嚟讲咧，你叫佢使好大嚿钱食嘢咧，佢系会愿意嘅。 我愿意。 又或者如果 去旅行，我愿意。 系啦，唔知第一、第二咧，应该就 买 衫嘅。 都愿意。 系啦，但我就调转嘅。如果你同我讲话咧，喂，呢碟饭抵啊，五百蚊啊，我一定会抌咗佢嘅。 系嘛？ 但如果你同我讲话，喂，五百蚊咧，跟住可能如果 因为我条数系咁计嘅，就算嗰餐饭好贵，五百蚊、一千蚊咧，嗰、那个数系我俾得起啊嘛。 我知。 但如果你要变咗一架车几十万嘅话咧，嗰、那个数自突然之间对我嚟讲好大啊！我觉得我负担唔 起。但如果我五百蚊就系叫你买本书，咁你会唔会买啊？ 我 就唔会啦。 买本书咩味道啦？ 唔系。所以究竟咧，有啲人可能就会觉得咧，其他我都唔舍得嘅车，佢好愿意。 我认同，所以先至会有嗰句。我老婆啊， 系啦， 真正嘅女朋友啊，老婆先系二奶嚟嘅。嗰架车你真系点样帮佢抹啊？用几多钱啊？呢个真系值得讨论一下。 电话号码1872388，司机大佬大家好。 有冇计过而家你嗰架车占你嘅收入啊，或者你嗰个所谓身家个百分比系几多咧？新闻之后同你计一计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上周末机场和港铁受到严峻挑战，有人提出堵塞机场，但经过当局详细部署，应对了今次挑战。当日机场运作畅顺，不过在游行之后，有激进人士暴徒大肆破坏多个港铁车站。机场和铁路是香港命脉，他在事后感到心痛，呼吁不再使用暴力破坏基建，不能够说因为设施没有生命就可以肆意破坏。林郑月娥早上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港铁车站受到疯狂式破坏，已经远超反对修例和示威诉求，强调暴力升级和持续发生不能解决问题，重申社会要停止暴力，回复秩序。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对于近日港铁车站设施被破坏提出谴责，他说前线员工会尽责抢修。林伟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公众对于修例有意见，应该从正常的途径发泄，不应该发泄在港铁职员身上。工会有向管理层反映问题，管方有回应，但是工会认为不足。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同一节目说，不想见到前线港铁员工变成磨心，他形容港铁在初期的工作被赞赏，但是八月中是转捩点，警方在车站施放催泪弹，以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等的事件之后，港铁取态变化。他认为港铁现时成为了政权的工具， 公众对政权的不满就转嫁在港铁身上，导致对前线员工不公道，而运动的原意并非针对港铁。英国国会下议院再次否决首相约翰逊提前大选的动议，动议获293票支持，仍然远低于需要获全体650名议员三分之二支持的门槛。国会将会休会五星期，约翰逊投票前强调不会再向欧盟提出延长脱欧期限。工党党魁霍尔宾就重申，除非政府确保不会硬脱欧，否则不会支持提前大选。下议院亦都通过要求政府公开无协议脱欧的相关评估文件，以及官员之间对暂停国会决定的私人通讯。另外，自2009年起担任下议院院长的帕尔勤宣布会下个月辞职，不再担任议员或者议长。帕尔勤因为多次容许议员在脱欧议题上取得国会议程的控制权，引起保守党政府不满，但帕尔勤解释只是履行议长的角色，给国会有发言权。台风法西吹袭日本之后，陆空交通陆续恢复，一度因为打风而暂停连接东京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恢复营运，疏导滞留旅客。运输服务暂停期间，一度有过万名的旅客滞留，机场派发睡袋、小食和樽装水。大千叶县、慈城县和神奈川县部分地区大约60万户仍然没有电力供应，工作人员正进行抢修。东京电力公司说，得到其他电力公司协助，准备了超过200部流动发电车，优先为市政府、医院和避难所等供电。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03点，升2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938点，跌6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8，跌2.6；中国平安92.2，跌3；盈富基金27.5冇起跌；美团点评70.15，跌2.3。汇丰控股58.95升7.5，友邦保险79.6跌1毫，建设银行6.05升2仙，信宇光学科技114跌3.5，中国移动66.3升3毫，南方能源6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07.42。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6，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117，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1372点，升53点。港金现价报1393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20美元。卖出1490.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台中秋咸蛋黄系列， 喂呀，少爷，咦，你都冇解噶？ 爷姐，等我慢慢解过你知啦，个灯谜。 我系家有爱宠嘅阿 Lu， 中秋节啦，俾个灯谜大家猜下先，就系、是、Simon 爸爸一家有 Winnie 妈妈、Ivy 家姐同埋 Ivan 弟弟，呢一家人同样拥有乜嘢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清晨的太阳 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如果子女在201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4号至27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 究竟你司机大佬愿意攞几多钱呢，即係或者个比例呢去买一架爱车呢咁样啦。不如我哋俾啲参考大家睇下先啦。譬如网上面呢有啲人呢佢就会话啦，最好呢譬如用人工嚟计会好啲嘅。唔係讲緊话你个人工要几多钱喎、无论几多钱都好呢都係累积计嘅。佢就话啦，不如你买车嘅车价呢你要试下呢个计法呢，就係唔好超过八个月嘅人工囉。即係譬如你一万蚊收入嘅。咁如果你一年就十二万啦，係啦，咁如果你买嗰个车呢係超过咗你八万蚊嘅，咁佢就会觉得喂可能就问啲啦咁样。咁就用一个叫做八成嘅，即係当係八成嘅比例嚟做囉。 哦，系咪 八个月？ 八个月 啊，系未到八成，系因为十二个月嘅咁样咯，系啊。咁有啲咧个计算方法咧，佢就会再简单啲。咁只要我计完呢嚿钱用完之后。咁我又会唔会即係好松动呢？ 係 係啦。 我觉得呢个諗法啱，因为呢就要睇返你自己嗰个经济能力㗎嘛，你可以负担得到几多嘛。 係啊係啊。咁有啲就话啦，一球以上嘅车。哇，成百万咗已经。 咩呀，系咪好多车 以上啊，有啲。以内啦，以内啦。 喂， 都个上限去到100万喎。 车 好犀利喎。佢都会考虑嘅咁样。 咁又真 系 实在 太夸张。系咪嗰个巴打本身有啊。 我以前呢我试过换两三次嘛，因为有啲坏咗又剩嗰啲呢。我开头嘅諗法呢就我对于要供车啦同埋要分期付款呢件事呢我好抗拒嘅。係啦，成日驚一定係蚀俾佢㗎嘛，而事实上你係喺个车价的确你係会蚀俾佢嘅。 咁你要供嘅话就一定要俾利息啦。 冇错。 又唔可以话蚀。 咁所以 呢你方便咗自己唔会一嚿钱攞出嚟喎。 係啦係啦，咪但我嘅意思係话呢，反而呢以前呢即係头一两架呢啲二手车嘅时候呢，你因为你唔会想上会同埋供啦，咁呢你就会限制咗自己、一定要一炮过俾㗎嘛。 因为你嗰个 budget 呢只係得嗰个多咁多。 因为你只能係啦，你只能够一次过俾。於是乎你睇嘅时候呢就好现实啦。即係譬如你嗰陣时呢见到30万，但啦我唔会一次过有30万，我唔会拎出嚟㗎，唔使睇啦。 当你喺度搜寻二手车嘅时候呢，或者 你就好容易㗎啦。 係啦。 所以你嗰 陣时 买电单车系咪呢个原因啊？因为个价钱低啲， 好多 会可以。 咁电单车系第一开头就想揸㗎，都未有私家车牌。 即系唔系价钱。 唔关事嘅，系啦，咁呢个有好处，你限咗自己呢就唔会嗰啲杠杆效应呢、你有得借嘅70万都买呀，嘿借咗咪都唔使自己钱嘅，哇，但如果我话你一炮过，咁我又冇70万喎，咁你咪会唔揀喎。 我有一个朋友嗰陣时我哋即係小个一齐读书啦，跟住就应该係读完 Form 7之前呢佢就出嚟做嘢。出嚟做嘢之后呢几个月，因为佢好鍾意车嘅。佢就用咗佢毕生嘅积蓄，即係嗰啲零用钱啊加做兼职啊之类嗰啲啦。佢买咗架50000蚊嘅二手车。但嗰陣时就佢身家嘅 100% 囉。 係。 100% 摆上落架车度。因为佢话我真係好想拥有一架车。 係 我有 仲 后 生 系 嘛？佢 咪啱啱读完 form 7， 系咯系咯，仲后生咯， 即系系啦，出嚟做嘢，第一个月加埋第一个月嘅人工，佢已经买咗呢架车啦。即系你谂下嗰阵时， 哇！即 係供定俾 供啦，係嘛？ 唔係，咁你供你都要俾一啲啊，手續 費，即係攞曬佢一個月嘅人工去俾 個一個月啊 ，Form Seven 畢業就嗰陣時，啱啱 Form Seven 即係十八九歲嗰陣時咁樣啫。 利是錢細過儲啊，利是錢儲咁。 哇！佢真係嗰啲俗稱係all in 喎，曬你冷喎，曬你冷喎。咁原來咧網上就有啲講法咁得意喎，佢話用一個半月嘅薪金咧就買表。用半年嘅薪金就买车， 我两样 都唔舍得。十年嘅薪金咧就买楼， 十年嘅薪金买楼都可能够俾首期。 其实咧，你咁样计咧又啱数。譬如你当都系一万蚊人工先算啦。咁你一个半月即系一万五千蚊， 系 买表好贵啦，已经算系。 其实你问我唔舍得噶啦，你计翻一年十二个月里面，你用 咗 个 半月 人工 去买 只表嘅话， 系啊。 咁你咪即系得翻十个半月去做其他你所有支持你生活上面嘅嘢，我觉得只表个比例好似好高咯。 系啊，但系咧可能要去到咁嘅比例咧，嗰只表就真系OK 啦，即系打极有限嘅。咁然后嗰个半年人工买车咧，其实都真系好难啊！如果你用半年人工，你头先 咪六万蚊咯， 你头先都系得六万啫嘛，六万买车又真系买唔到啲咩喎。 咁二手嗰啲买唔买到噶？ 买到都可以嘅，即系如果你咁计嘅话， 半年人工去买车都 因为你有啲几万蚊啫嘛，有啲唔使添，都两三万。 如果嗰年你又买表又买车嘅话咧，你明明嗰年有十二万人工，你计晒计埋商量啦，我当你有十三万啦，系咪？六万蚊加万蚊，你使咗七万五蚊啊！ 七万五蚊噶啦， 咁你其他所有嘢嘅话， 系咯，咁唔使食啊！ 我唔舍得，我 唔系，我谂佢嘅意思即系个比例上咧，就应该攞半年人工咧买架车。如果你負擔到 嗰 個價錢，係啦，咁然後十年人工買樓咧，其實而家呢支歌就唱唔到啦。 如果兩萬蚊人工攏十買架十二萬嘅車啊？ 两万蚊人工买架十二万嘅车，系咪咁计？系咯， 系咯，二六一十二啊嘛。 系啊， 咁但系，哇，咁你登入火蜡咧，都两万蚊人工啫。 可能就系要供啊，即系去计就 系 嗰架车嘅大数咯。 系啊，我而家系我对住十年人工买楼咧，我觉得系咪做唔到啊？ 如果你头先一万蚊一个月嘅话，咁首先一万蚊一个月喺香港咧，真系唔好谂买楼啦。 系啦， 即系除非你真系七十年唔食唔死嘅咁样咯。 唔系，我想知道如果系咁样嘅话，半年人工买，十年人工买楼咧，咁即系你要买到啲咩楼咯？ 可以嘅，其实 系都可能得嘅咁样。 十年嘅人工 真系 睇 你自己嘅使费几多咯，咁你就唔使旨意买车啊、买表啊各样嘢啦。 系啊，不过咧，我觉得讨论话你会用自己几多收入咧去买车咧，我觉得仲有一个好实际嘅用途咧，就系、是、咁你会唔会系咧会做咗一种咧就系、是、话买完个名牌银包咧，但系里边一蚊都冇嗰啲咯？ 会 系啦，因为 你成日都会话噶，我妈妈成日都会教我嗰阵时就系话咧。成日都要买名牌，成日都买名牌，咁当然佢系闹我，唔系教我嘅。成日都买，个银包就贵啦，你入边有冇钱啊？ 系啦， 跟住我就话真系冇啊。 系啦，咁点算咧？请咁多人食饭，但系啲人见到你咧就，但系拎住条同阿妈讲，阿妈唔系，我拎住个名牌银包出街咧，啲人就以为我有钱，佢哋会巴结请我食饭噶。 我就唔使攞钱出嚟 啦，咁就唔使噶啦，真系吓。唔知道各位巴打斯打， 你 嗰、那个你 的经验系点啊？ 系啊，你架车究竟值你嗰啲收入啊、人工啊，占几多钱咧？有冇真系一个比较合理啲嘅计算方法嘅？ 阿老婆或者女朋友都欢迎你打电话嚟讲下你隔篱嗰个咁系点嘅咧？我 想听呢个 1872388。 两双快半张皮，有衫裤要打理，习惯望你却掠过自己，话会是福气。要相信幸福不会与你，谁不想走过残破的观看圆满的戏？随了有风吹开了，有空隙陪着你，相信生活美好，去当一颗瑰宝。其实我总有空洞要补，心里疲劳，想沙足唱着，途人亦听到，灯光里跳着无聊的舞。 跳着无聊的舞，其实我不要安静过好，都有烦恼。快乐吗？我在进也在碰触滑的水泡。壮烈吗？困惑过也为每天故作放松，陪着你相信生活美好，去挡一颗瑰宝。其实我不要轻易满足，想再迷途，一生直过后无人如计较，一切错过后惶然失措。其实我不要生活美好，一串脆弱抱抱。我相信幸福不会理谁，通通挣扎大半生，这算是有福气。 幸福的错觉啊，佢系孙慧雪啊。 嗱，有一样嘢咧，我哋揸车嗰阵时咧，都可能会做到嘅。今次呢一单新闻咧，都喺一个叫做小心驾驶嘅群组度掉咗出嚟， 好多提醒 嘅 嗰度 留咗出嚟，系啦，好重要噶吓。佢就系话，有阵时你哋揸车都真系会见到啲嘢噶嘛，见到啲嘢嗱，唔系鬼怪嗰啲啊， 死我！ 真系可能会令你分心嘅。例如今次咧，就有人喺火炭嗰度见到半夜三更噶啦。如果豪仔見到一個日本女子，你喺個即係喺個街度一個企咗喺度，你覺得開唔開心咧？咁樣， 我點解會睇得出佢係日本女子啊？ 咁 因為 佢著啦， 因為佢著住 和服，係咯。 哇，咁都好開心， 都好開心係咪？ 係啊。 但跟住如果你再近睇啲，發現佢原來係咩啊？ 你頭先話一個企喺度， 日本女子企咗喺度， 企喺度， 係啦，企喺度著住和服。其实讲到跟住半夜三更，你 系 惊啊，定系开心多啲啊？ 梗系惊啦， 即系咁啦。 我惊佢唔上我架车、啊。 第一时间梗系会惊呆一呆嘅，因为你会觉得吓、啊，平时香港人系会就咁着，即系着啲普通衫，就唔会着和服啦。 系 讲夜晚 嗱，佢全套和服再加埋咧 set 埋 个髻啊， 有 冇 白面 嗰 啲红嘴 啊？ 首先咧，你可以话白面红嘴嘅，因为佢。本身唔系一个真嘅人嚟嘅，只不过佢系一个人形咁高嘅一个 公 仔，就喺个垃圾桶隔篱， 唔系嘛？ 喺个大街嗰度，俾人哋个感觉咧，佢好似真系截紧车咁样。 呢个坚惊， 其实 呢个 咧，我几日之前上个礼拜我已经见到有朋友 send 咗相俾 我，呢个惊啊！呢个 就问你，喂，你喺街见到惊唔惊？但我揾唔到个出处啊，所以咧，我唔知系咪可能一啲好旧嘅相啊，咁我就唔够胆咁讲啦。见到今日新闻咧就出咗啦，就原来真系有一件咁样嘅事咧，就系。 边个掉咗个呢啲咁嘅公仔啊？ 系啊，佢人形相约咁高，跟住就天昏地暗啦，块面咧就真系纯白色嘅，加上一套咧暗红色嘅和服，有个红卜卜嘅嘴咁样，夜妈妈。喺条街度见到佢都真心惊啊，系咪？ 同埋，如果你真系掉嘅话，唔该你将佢即 你想点啊？ 即 想点啊？ 先掹咗佢套和服，唔好浪费。 裸体啊？ 唔系， 唔得喎。 裸体嘅话，可能有更加严重嘅交通意外 咯。点算啊？ 跟住继而就擦咗佢手手脚脚咁嘅，因为佢冇 点解要擦佢手手脚脚啊？ 假嘅模特儿嚟噶嘛？ 系啦，假嘅模特儿 嚟 嘅。但系佢个样嗰样嘢系做得几精细嘅，精致嘅。 将佢手手脚脚掹，即系叫做 即 系 简单嚟 讲， 摆佢入 垃圾 桶 啦， 系 咪？ 好核突咯，咁咪真系。 咩特质？咁系假嘢嚟噶嘛？ 我知。既然系假嘢，你惊咩啫？ 咁你遠望你唔知佢假噶嘛？ 嗱，遠望你真係以為係人嚟嘅， 有 冇人望 嘅？ 似一比一。 嗱，佢就冇話有冇人停車嘅，但肯定經過嗰啲咧都真係心驚膽跳咯。嗱，你哋兩個咧都係駕駛人士啦。 頭先望一望都真係 真係驚㗎。有冇你哋喺駕駛嗰陣時咧遇過一啲不速之客嘅咧？嗱，可能你遇到只牛走出嚟， 不速之客。成日都话啊，你顺路个可咁样不错之下， 我有试过坐人， 我有冇同你讲话？如果唔顺路可以唔使 架车，但系佢已经坐喺你架车上面啦。 啊，而家时间咧12:51，学杰坚系警告现正。 我反而想问一下咧，即系你话见到呢个日本古装嘅一个女子，你有啲惊啦。但系如果调翻转咧？你见到个清兵喺条马路度，你惊唔惊？ 边个惊啲？两个都惊啦，清兵、啊。 你见到清兵，你唔知可能因为睇惯啲即系无线啲古装片咧。 你应该唔系好惊个清兵喎，有个身份个勇字喎。 制服咧，佢都系着住制服。 嗰个清装唔同，嗰啲朝廷命官，嗰班清兵咧，真系 心 口 有 个勇字，拿住红缨枪，你见到可能话可以咪拍戏啊咁样咧。 我唔会觉得拍戏咯，我会觉得 你都 系惊 啊， 梗系惊。 但我未见过人撞鬼撞到清兵嘅。你几时听过话师傅啊？好邪，有清兵跟住你成翻屋企啊！ 或者嗰啲师傅喺度讲，你俾佢跟住啊吓。 系啊，系咩嚟？ 俾只僵尸跟住。 系啦，唔系嗱，僵尸你好似顺理成章都知啊。清兵我真系未听过，系咪啊？ 清兵本身系人嚟噶嘛，佢所以你应该 嗰个和服，佢人都系人啫，玩啊嘛，而家 啱啊你啊， 系咯。同埋嗱，大家都系古人咧，即系你成日话啊，见到佢着嗰啲衫咧，你好少有听到有啲鬼咧同你讲话。有个店小二跟住你翻屋企，宋朝嘅店小二好猛嘅，你又冇嘢嘅，啊、你冇听过嘅，系啦、啊。但系你嗰啲咧话，个时间咧唔可以太远嘅，即系嗰啲一百年前咧就啱啱好啦，女鬼咁、啊、你就惊嘅。但 系 如果讲到咧五千年啊，二百年前啊，二百年前唐朝有个店小二跟住你，你又系冇嘢嘅，佢觉得啊，好似惊佢问我做咩咧，系客官饮饮茶啊， 有个狮身人面嘅， 系啦，埃及嗰啲，你又你又唔知你又， 仲拖埋金字塔一齐嚟添。 但咁嗰个就盗墓迷城嚟嘅咯， 啱啊啱， 系咯，嗰个就惊嘅咯，真 惊嘅又真系，系啊。咁你哋揸车有冇试过？ 真系冇试过，我想话，系因为我通常即系我比较多时间我喺日头嘅，即系 你 知我入夜， 你夜晚都唔想出街吓亲 人 啦， 系啦，我又唔想，我有道德，好有道德。 但如果你哋有冇 试过， 譬如遇到一啲系不速之客，除咗系鬼怪或者嗰类嘅嘢，系可能一啲动物啊走咗出马路啊嗰啲，你哋有冇经历？ 我试过咧，即系睇网上面咧，成日话屯门公路有啲嘢噶嘛，即系都试过喺夜晚咧，屯门公路系佢净系 有影快相啫，我话俾你听。 唔系啊，系净咧，你去。因为有个画面喺度嘅，直情，跟住你入咗脑咧，系边段咧？好似系嗰段喎。跟住咧，当你真系路过嗰段时间咧，你就会开个音面，死咧会唔会有嘢出嚟咁样咯？ 五个字。 咩啊？ 疑心生暗鬼， 系啦，快啲你五个字。 我谂住叫你读一次， 我放弃啊， 你就会变咗个疑心咧生咗鬼咯。 疑心生暗鬼， 即系会有咁嘅阴影喺度，因为你真系睇到好似好真实咁啊，嗰啲画面咧成日都影到咧，喂，嗰度突然间。啲嘢又唔係蒙噶嘛，又係，咁你就會擔心嗰個位咯，你會咯。 我咧就淨係試過最驚係咩咧？因為 咧，留意石錦當 啦， 又係。 係啦係啦，一係就見到石錦當啦，有因為佢有啲寫住南摩呢陀佛噶嘛，咁你就會喺路邊度咧冇嘢都變咗驚啦。咁咧我淨係試過咧聽收音機嘅時候，因為我有時中意聽得僻啲噶嘛，我成日都話聽大陸台嗰啲咧，咁佢嗰個頻道咧唔係咁所謂信號唔係咁強噶嘛，有陣時會 jam 咧。我有几次我都真系觉得好惊啊！无端端咧，佢讲嗰下嘢咧，佢都 jam 咗咧，无端 jam 咗个的士司机嗰啲对话噶。 佢讲咩先？ 唔系真系无端端有的士司机 大排档食宵夜嗰啲唔会。咁你如果系讲呢一类型日常生活嘅说话嘅话，唔会好惊啊？ 但 系 你会觉得唔应该噶嘛？但系你听紧嗰个台，无端端再加埋嗰把声，但系嗰个唔系香港嗰啲的士司机嚟嘅，你 feel 到唔系香港喺度讲嘅嘢。 欧洲啊，系。 澳洲好冇真系，非洲又或者佢突然间即系jam 啲歌咧，你仲会问紧边个台播紧呢只歌啊？ 好 似冇 咁 好 彩，你已经习惯无端端会 jam 到，即系收到唔同嘅频道咯。好彩你，即系你突然间转咗嚟会惊嘅，但系你惯噶嘛你嘅车。 系咯，同埋咧，我谂紧会唔会有司机大佬咧？咁我哋成日话传说中嘅籍口咧，有啲咩交通失事咧？阿 Sir 埋到埋你。咩事做咩咁啊？被狗被狗，咁会唔会有啲司机大佬话阿 Sir， 你见唔到后边我个车，你见唔到后边啊？ 佢仲喺度啊，有嘢坐咗喺我车尾度啊，咁样。 边只见 唔到？唔知咁样有冇得蒙混过关嘅？你估阿 Sir 信唔信佢咧？ 咪阿 Sir 会听佢讲咯，但阿 Sir 应该唔信佢。 咪凡事都系讲证据嘅，证据咧。系咯，咁你咩？ 阿 Sir 佢后边仲睇唔到， 我跟住阿 Sir 就睇紧妹啊，咁样 睇翻车 cam 咯，咁样 车 cam 影唔到啊，后边啊 冇证据啦， 咁点算阿 Sir？ 佢系入你数啦，将牛肉干都系啦。 如果大家利是嘅话，你试下同阿 Sir 玩呢招咯，睇阿 Sir 理唔理你。 阿 Sir 我本来唔系想 cut 白线噶，唔知点解边个抢咗我睇啊？ 根本见唔到地下有线， 我直情见唔到， 冇线， 我不停见到架线隔篱有人同我过，你过嚟啦，孩子，你过嚟啦。 随歪风去摆烂。 变了几害羞，随便践踏废墟，现今会接受那岁月都重修。游戏法则会批斗，困进这里发生异兽，纯真都变古旧，有血有性却被照过。 妖治时代啊，我谂夜晚播佢嘅歌，应该就唔使惊噶啦。佢咁 rock， 应该嘈死，嘈都嘈死佢。 系咯，有啲咩妖魔鬼怪嘅？Let's come back and rock and roll。 所以我想延续我哋下个礼拜讲下马路上的鬼怪事件，好唔好？ 好啊， 好惊啊！ 你后边嗰个系边个嚟噶？听日见咯， 拜 拜。